征代表香港出赛。贝君奇说，明白社会有声音甚至是不满，但希望经过语种解释之后社会能够谅解。又说港队在东京情况一切如常，选手会继续专注比赛。伍家朗在社交网站解释，现时他没有球衣赞助，要自行准备比赛球衣，他没有获授权印上区旗。香港羽毛球总会承认羽毛球队之间的沟通出现问题，驻东京的港协暨奥委会赛事秘书处会协助伍家朗在出战下一场赛事的时候着上印有区旗的球衣出赛。天气方面，广东风势轻微，同时骤雨正是影响该区。在清晨五点，台风烟花集结在上海以南大约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移向浙江北部至到上海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同有几阵雷暴。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西南偏西风5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6:08啊，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啊，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早晨啦。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嘅，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咧喺朝早嘅时间都已经出现啦。咁如果你话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咧，咁啊，见到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啊，都系大大个太阳咧就晒住我哋嘅，咁啊呢两日咧嘅似乎嘅气温啊，都会咧系比较上热。大家留意住天气的变化。 晨光每日一格， 星期一又是一个工作假期了。为什么工作假期呢？星期一的时间大家都要上班，但可能个人都未 ready，仲是一个半假期的状态，懵懵松松。不过这个时候千祈就不要大意，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机会可能今天就会降临给我们的。这些机会可能可以改变到我们今个星期整个的工作的节奏，可以令到我们更加顺畅。好好地把握每一个机会，是每一位成功人士他们必定会经常做的事情。怎样可以把握到机会呢？其实相当之简单的啫。无时无刻都是准备好自己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好好地把握这些机会啦。 可笑是我不见大势，谁停了口只等接替，无从变化只要实际，还未够还未够还未透，欠了一寸盛世，要脱轨真正空想梦想一切，如我天也不理睬，叫苍天借开，想百几百更能恋上天开，期待着的花纵到火星都要采，给我的脑袋灌输一个海，海里都有底意梦想不经招载，人无限智慧能无限灌溉，我敢去爱，谁凭最亮灯色现世，身处洞里的也是艺，谁连作梦都想揭制，能发誓偏要忌讳，还未够还未够还未透，欠了一寸盛世，要脱轨尽情空想梦想一切，如我天也不理睬，叫苍天借开，想把几百吨能恋上天开，期待着的花送到火星都要采，我的脑袋灌输一个海，海里都有第二梦想不经招载，人无限智慧能无限活开，我敢去爱，能寻求宁愿彻底，当真思想放题，何妨别捉大梦幻，去到那一秒一会跌低跌低，数了这堆沙一带，想过去走过去，无限的点解里不理睬，叫苍天借开，想发几百吨能秒上天开，何谓大世界，我有胆想得更开，给我的脑袋灌输一个海，海里都有第二梦想不经招载，人无限智慧能无限灌溉，如我天也不理睬，叫苍天借开，想发几百吨能秒上天开，期待着的花纵到火星都要采，脑袋灌输一个海，海里都有第二梦想不经招载，人无限智慧能无限 林志康加上陈柏宇，无限 系啊，每日翻工可能性都系无限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有我 Barbie 林慧啊。好多男士同埋女士呢，夏天嘅时候虽然要戴住个口罩，但係都会坚持化个靓妆。不过近日天气咁热而且咁翳焗，有时除低个口罩真係好容易会因为湿气同埋口罩嘅摩擦，令到你个底妆可能已经甩晒，甚至乎油光满面。最近见到网上有传话可以用止汗剂用嚟做妆前嘅控油成分，系咪真系得噶？仲话可以减少汗水分泌，自然减低脱妆嘅机会。我自己听咧就觉得怪怪地啦，不如一齐睇下啲专业嘅意见，然后睇下呢件事到底系咪真系 work。香港嘅食药署咧就话啦。止汗剂的原理是在汗腺的出口附近挡住部分的汗水，但是其实是没办法阻挡毛囊出油的，因此两者是不同的出口。汗水的粒子比较小，而油脂的粒子就比较大，所以利用止汗剂来到做所谓的妆前控油，效果呢不是说没有的，不过可能就很有限了。其实根据我们香港卫生署的资料显示，人在炎热的环境底下体温就会上升，而身体就会自动调节的。例如透过排汗来到降温。消委会就说了，人体出汗就是维持和控制体温的生理功能。在高温的环境或者运动之后，身体就会排出较多的汗液，加速了散发体内的热能，去到保持正常的体温。有皮肤科医生就说了，止汗剂是含有铝盐的成分，而且浓度偏高，如果搽上面的话是很容易会引发敏感或者是接触性皮肤炎的。消委会亦都说，如果皮肤曾经出现过敏感反应，就真的要小心检查一下止汗剂的成分，避免选购有铝、防腐剂或者是香料等等成分的产品，这样就可以减低致敏风险了。另外，如果你的皮肤有损伤，又或者是患有湿疹、毛囊炎等等的疾病，亦都要避免使用止汗剂，以免刺激皮肤带来不适。最后亦都要提一提大家用止汗剂和香体剂最佳的时间。原来好多人以为用止汗剂梗系朝头早临出门口之前啦，反而咧专家就建议啦，止汗剂应该系喺晚上临瞓之前用，因为呢个时候汗腺系唔活跃嘅，只要你抹干净皮肤，喺皮肤上面轻轻搽少少或者薄薄地喷一次就可以噶啦。第二朝起身出门口之前就唔需要再保用啦。炎炎夏日，大家都要多啲注意自己嘅个人卫生。当然啦，可能你都曾经遇过喺夏天隔篱嗰个出咗好大嘅汗，甚至乎有一阵好浓烈嘅体味。都系嗰句啦，注意自己嘅个人卫生，自然令到身边嘅人同你嘅距离都会拉近嘅。 赛跑跳高，那已经在接通，一边高高一边开工，一边不失天赋，快向我报告每个进度。 咁嘅 boss。 Baby tonight I just got you dancing finally。 当然会笑，唔开心我都会选择笑。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时间嚟到朝早六点二十二分啦，晨光第一线。外面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4%， 看到朝头早酷热天气警告都已经生效了。香港有一个叫做解忧花园，是什么来的呢？护老者也说到可以在这些栽种里面获得治愈。原来明爱赛马会照顾者资源及支援中心啦，咁啊有好多咧就系老人家喺度嘅。之前咧邀请咗社福界啦，以及咧护老机构业内人士咧就参加一个叫做调颈岭明爱尊上学院一个九楼，喺九楼举行咗一个咧就解忧花园嘅仪式噃，仲有一个导赏团啊，介绍下佢哋中心咧一个咧设有一个叫做乐灵科技模拟家居生活展览。仲有不同主题的，例如一些叫做治疗及游戏体验室，更加有一个重点推介的解忧花园，占地就接近4200平方尺的这个花园，设有室外和室内8个不同的区域，又有一般的花草以及就是菜叶的种植区，这件事很重要的，自给自足的嘛，也都有就是劝导照顾者放下的星语心愿墙，更加有就是户外一个静心的地方，雅座又有，透过就一起倾下偈啊， 讲下心声啊，就将啲心结咧就讲出嚟噶。啊，佢哋咧就话到啦，希望借助学园空中花园嘅一个环境啦，协助其他咧就非政府组织提供一啲照顾者嘅俾多啲资源佢哋。咁佢哋當然啦，自己都可以咧就提供照顧者嘅服務噶，亦都咧就有譬如熱線啦、專業社工以及咧就職業治療師等等嘅專業人士，可以上門咧就係教導一啲照顧者如何照顧老人家。係啊，老人家咧有陣時雖然照顧嘅，但係照顧者嘅心靈咧，可能有陣時都會覺得咧疲倦啊、攰啊。咁如果有呢一類型嘅解憂花園咧，咁又可以咧就係幫到不同界別嘅人士咧，就好好地將心入邊嘅一啲嘅煩鎖咧就剔除咗佢。唔係話唔想照顧人。又或者咧，就唔系话好介意俾人照顾，反而咧，可能系大家嘅心入边咧，有阵时都会感觉得到咧疲倦啊，生活咧都可能会有啲咧就系乏味嘅。咁睇下会唔会咧，有多啲唔同嘅方法帮到佢哋咧，就系可以揾到一啲有朝气嘅生活。所以呢个解忧花园咧，都可以咧就系适合到唔同人士，去到咧就系提供到服务俾佢哋。令到佢哋心灵咧就可以快啲咧就系重新健康翻过嚟。喺你嘅心入边啊，需唔需要一个解忧嘅环境咧？如果需要嘅，除咗可以咧就系去到解忧花园之外啦，喺你身边可能你都会发现得到有一啲嘅良朋知己啊，大家一齐倾下偈，咁亦都可以将你心入边嘅一啲唔开心啊、烦扰咧。就有陣時講咗出去，難聽啲講，或者俗語咁講啦，呻咗出去咧，都一樣係可以咧，就係揾翻啲正能量。不過就唔好日日呻啦，日日呻啊，側邊人都驚咗你噶。 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卡数找个起码令我终于忠于我。政治的客讲究的买，今天贵精也不贵多。 炫 耀失过先发现最啱身的一个。 K-A-R-E-N, let's go!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需要各种营养的平衡，无见一论各位锡我的人，不要先是紧要，我重要食粉，钻研靓心工作美食和旅行，幽默现今风格自由护肤品。 Sorry but not sorry, 我没少男人，哎呀不是故意，我只是特登。讲到这里不如转下话题，时间关系我就要被阻着肥鸡，帮他按摩盐同老豆要落齐，就爆香花椒大角金葱红葱蒜头叶贵。加啲热水冰糖豉油做个底，再放翻主角落去温柔仔嚟慢火冚盖，三分钟，哇啦咁就搞定呢个紫光仔嘅豉油鸡。 癫也癫过，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卡数找个起码令我终于忠于我。政治的吃讲究的买，今天要贵精也不贵多。乱要失过先发现最啱心的一个。 整开甜品做乜飞檐教人整鸡，出国太耐孝敬下自己个香港胃，伴侣锡你咪整佢食当系奖励，阿嫲嗰度专门煮啲好嘢博佢留低。正如以前我 shopping 数以吨计，全部都系谂住再俾某个人睇。事到如今，就算已经同佢一齐，个人风韵梦想价值都唔想跪低。 放大了爱，别放低了自尊善好，各自跳舞，赢了家女互相守护，爱侣亦要各有自决，要 follow your own feel。你着返好你件浴袍， 癫也癫过，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卡数找个起码令我终于忠于我。政治的吃讲究的买，今天贵精也不贵多。乱要失过先发现最啱心的一个。苦也苦过，今日今个，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Hello? Hi. 哦，新翻了几件有士多啤梨和 cream 的大褛啊。 嗯， 不用了，唔该。我现在有肉蒲、honey 和老抽。OK 的了。 如不可碰着对的人，仍不愧好女人，无求自骗。 麦文慧一首歌曲噶《妇女新知二零二一》时间快脆去到早上嘅六点半钟，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今日朝头早晨光第一线有白元豪陪住你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豪。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以及外交部副部长谢锋预计今日会见到访的美国副国务卿谢曼。谢曼在星期日挨晚抵达天津，美方代表团的专车驶往一间酒店，相信是中美官员会谈的地点。澎湃新闻引述外交消息人士报道，会谈将会在今日较早时间进行。谢曼在抵步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希望表达美方对河南水灾遇难者家属的慰问。国务院官员早前公布行程的时候，一度将水灾地点错误讲成湖南。谢曼又表示，希望直接听取意见，了解美国商界在香港所了解美国商界在中国所面对的挑战，认为是难得的机会。又说正是推动在中国对美国企业有公平竞争的环境。王毅在会谈前批评美国自以为高人一等，又指美国将新冠疫情政治化、病毒污名化、溯源工具化，是要转移自身抗疫不力的责任。台风烟花继续影响浙江、上海和江苏等地，预计今日朝早在浙江平湖去到上海浦东一带沿海再次登陆，强度逐渐减弱，并且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方向移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及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主持会议，部署烟花、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李国英指出，烟花移动速度慢，覆盖范围广，水气充足，极易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洪水、风高浪大，洪涝和山洪地质灾害发生几率大，加上适逢天文大潮，将会形成风暴潮洪一同出现的极端不利局面，要坚决打赢防御战。李国英要求密切监测暴雨区内的水库、湖泊，要找紧预泄预排，降低水位，为防洪腾出空间。要做好城市防洪防排路，要做好城市防洪排路，防范江河洪水的同时，防止地下空间、低洼地区、下穿立交桥受淹导致灾害。美国白宫首席防疫顾问福奇认为，美国在抗击新冠变种病毒 Delta 方面正是走在错误的方向。福奇在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表示，由于美国近期的确诊病例回升，大部分患者都未有接种疫苗。由于美国现时仍然有半数民众未有接种疫苗，将会带来问题。福奇被问到，有学者推算，如果接种疫苗的情况未有改善，最严重的情况是美国每日会有4000人死于新型肺炎。他表示不肯定会不会出现最坏情况，但以现时情况推测不会是好事。福奇表示，已经接种疫苗的民众亦应继续佩戴口罩，如果有需要接种疫苗加强剂的话，免疫力较低的民众，例如接受器官移植、接受化疗的癌症患者等人士，应该优先接种。东京奥运星期一的赛事，港队代表会在剑击、羽毛球和游泳等项目出击。 男子花剑个人赛，队中大师兄张小麟先在64强赛对德国剑手，张家朗和蔡俊彦直入32强。羽毛球混双组合邓俊文和谢影雪会打分组赛最后一场比赛，对手是德国，两队战绩都是一胜一负，今场是争夺出线席位的生死战。游泳何思培在强项女子200米自由泳初赛出击，上一届她在这个项目晋身准决赛，创香港队历来在奥运游泳比赛的最佳成绩，今届目标是进入决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雷暴。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我是音乐书记艾力啊！十八廿二在我心目中咧系一个最青春、最有活力、最咩都够胆做的年纪嚟嘅。祝你、我同埋二台都继续敢想、敢做、敢试，咁先系青春啊嘛！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小花，我啱啱喺工地嗰度收工嘅时候，一路饮住杯冻柠啡，一路听住首《悲伤的一千种练习》，咁就晕晕地啦。系咪因为我太悲伤呢？ 你系咪中暑就真啊？今日咁热，你地盘开工又唔饮水，又着深色长袖衫裤，梗系容易见晕啦。 唔想好似我呢咁开工开到差啲中暑，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的安剧》啦，嘉宾有佢。 酷热天气防中暑，预防措施齐做足。我系小花谭杏林。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梗系冇啦。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朝早6:37嘅时间啦，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而家29度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嘅，等我打俾阿崔杰彤先，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系啊，你咪甜睡宝宝，寻晚瞓成点啊？ 昨晚夜了份啦，星期日晚呢就约了朋友吃饭，哦，所以呢就会夜了啦。 哦，不要啦，吃饭开心返咁都 OK 啊，我觉得是不 是？是啊，星期一是会顶住顶住 顶住顶住 俾啲能量顶住咁样。不过我又发现人大咗呢嗰啲叫做聚会呢都即係嗰啲性质都会唔同啦。首先呢有啲朋友就因为已经有小朋友啦，咁所以一定咧，所謂嘅夜極咧都唔會真係夜嘅。以前嗰啲夜咧就真係換夜衫，可能即係 兩點幾， 兩點係啦，都唔翻屋企噶嘛。 咁但系而家好多时咧，即系十点零钟咧，大家又即系凑住小朋友啊，咁样都会话啊，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咁样好多嘢要翻去搞啦。 系啊，啲小朋友眼瞓啦。 系啦，因为第二日又可能要翻工啦，即系星期一，即系都顶唔到咁耐啦，咁样。第二样唔同咧，我就觉得系以前你哋嘅聚会咧，可能你都会搵啲活动去搞下，即系譬如开套戏嚟睇又好啊，或者你之前直头可能系会约出去唱 K 啊，或者会要玩 board game 啊，即系总之一定要有啲活动咧，去到好似消磨下啲时间咁样嘅。咁但系而家咧真系纯聚会咧就系纯聚会噶咯，一聚埋就系食嘢同埋倾偈咯。 系啊，净系倾偈都唔够时间啦，仲点睇戏啊？而家 系咯，即系完全系唔同咗。可能我又唔知道系咪以前啲聚会可能即系你系同学仔啦，或者嗰啲朋友咧会成日见得多啲，即系见得密啲啊，就冇咁多偈要倾或者咁多嘢要 update 咧。咁你就会觉得出嚟就系玩啊，要有啲玩嘅性质喺度。咁但系而家咧就真系个都有自己嘅嘢忙啦，咁难得出嚟聚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就净系坐喺度倾偈，讲咁咯。 嗯，好唔同啦，而家 系啊，所以我觉得 我都好明白啊。 即刻回想翻系嘛，所以我就觉得即系年纪唔同咗咧，无论做乜嘢，一啲你觉得好普通嘅即系生活琐事都好啦，嗰个形式又唔同咗，个心态又唔同咗啊。 系啊，啲人生阅历咧又唔同咗嘅时候，你发觉讲嘢真系有好多嘢讲。以前咧唔知系咪因为太过年少嘅时候，其实你真系冇咁多嘢讲，即系学阿 Kitty 话斋。玩咗佢啦，系咪先？而家唔系噶， 同埋冇咁多睇法啦，你觉唔觉得？ 系啊， 就 住 一件事，大家哇咁多意见嘅。 系啊，就算系喺街见到人做少少嘢咧，你都好多意见嘅。而家，以前你真系由得佢啦。 系啊，都嗱，我觉得都几有趣嘅，即系呢一个又好似系即系另一个层次嘅友谊咁样咯，会变 系啊，好似我行山咧，即系除一个人行嘅时候啦，咁啊有阵时约啲朋友去行咧。以前啱啱开头行山嘅时候咧，就大家喺度计时间啊，最紧要咧就系快啊，唔好讲咁多嘢，因为留翻啖气冲多两步啊嘛。而家咧，你发觉大家个方向又系唔同咗，行山咧成个过程咧，把口可以唔停啊。即系你边有咁多嘢讲啊？你谂下， 到底你系咪好需要发泄咧？其实，不过有时候放慢下脚步都几好嘅， 系 啦。咁啊，有阵时星期一朝头早啦，大家可能想快都未必真系可以好快啦。但系记得准时起身翻工啊，要 系啦。咁啊，搵啱一个嘴型嘅一齐搭车，咁啊成程车喺度倾下偈咯。 系啊，好啦，我转头翻嚟同你倾下偈啦。 转头见， 好，转头见。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百科 六点四十二分的时间，晨光第一线的晨光百科。昨日大概下午的时候突如其来的什么呢？就是一阵又一阵狂风雷暴。是啊，真的狂风雷暴，又好大风又好大雨。我身处的地方呢都真的哇即刻水浸。见到附近啲人咧都相当之狼狈，希望寻日你唔系狼狈嘅其中一个人啦吓。好啦，除此之外咧，其实喺落雨之前，成日都听到嘣嘣嘣嘣行雷咁嘅声，又行雷又闪电啊！原来都有啲嘅传说噶，话说咧天公啊，天上面嘅雷公就受命于玉帝啊，传说啦吓。负责咧就惩罚凡间嘅坏人。啊，有一次，阿雷公咧就错手将一个善良嘅老妇人咧就拱死咗。后来玉帝查明真相之后咧，就将佢起死回生，并且咧就册封佢为电母，即系有雷公有电母啊两位啦，嗱两位仙家系嘛，要用嘅呢个 terms 嘅。 玉帝咧就下令啦，雷公以后咧，嘣嘣行雷之前咧，就要先俾电母咧就发出闪电，照明啊，即系照一照呢、这个人系好人定系坏人。闪电好光噶嘛，照清咗佢先劈落去，唔好劈错良民。话就话呢个系传说，不过自然界嘅风暴入面啦，闪电同埋行雷，我哋好多时都会几乎咧发觉系同一时间发生嘅。一个喺地上嘅人啦，先会睇到闪电，然后先至会听到行雷，系因为光咧就以每秒3亿米嘅速度去到前行啦，远远啊就比声音每秒340米嘅传播速度为快。一个距离雷暴1000米嘅人啦，喺闪电发生嘅时间几乎咧就系、是。微秒，即是比秒数更加快的微秒，一个量度单位啦。微秒就已经看得到闪光，但是大概3秒之后才就是听得到雷声的。大家其实可以记住一个法则，只是需要将闪光和雷声之间的秒数除以3，你就可以估计得到你和雷暴相距的距离是多少公里了。好啦，举一个例子啊，唔系好难计嘅啫。如果你睇到闪电，9秒钟之后，我先至听到闪电、哦。好啦，你数啦，即刻见到闪电，即刻数1、2、3、4、5、6、7、8，9秒啊，9秒啦。咁呢个雷暴大概咧就同你系3公里除3啦，9除3等于3啦，所以咧就系3公里啦。如果你几乎同一时间睇到闪电同埋雷暴嘅话咧，咁即系代表雷暴一定系非常非常之接近，所以你要即刻揾个地方匿一匿。行雷成日都系伴随住闪电，所以如果你睇到一道闪电，但系听唔到雷声嘅话咧，可能雷暴距离你都几远噶，雷嘅声音已经咧就可能飞咗上天啦。啊，雷嘅声音唔一定咧就向下嘅，可能有阵时向上噶。声音行走嘅距离越长嘅话咧。距离地面的距离也会越远的。在一般情况下很少可以听得到就来自15公里以外的雷暴所发出的声音。所以呢你有时或者下次闪电的时候你就不妨数一数。数完之后就再将它除3。看看这个雷暴距离你自己身处的地方到底有多少公里。这样呢就更加安全了，是不是？ 首歌曲叫做《怪物》。我是白元浩，我好鍾意周围去，除了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职场 KOL 入边啊，有 IT 系列啊吓，机构系统分析师阿陶，早晨。 早晨，小白。 早晨，咁啊，今个星期又要麻烦你啦吓，咁啊有见到一啲网上边嘅评论啊、报道啊，佢哋都讲到咧，就系有啲关于咩咧，就系嗰啲叫做程式码错字。其实我睇完之后都唔知系咩，但系又好似系。好關我哋事，因為我哋需要了解嘅嘢嚟嘅。其實係咩嚟嘅呢？ 其實喺我哋嘅生活當中咧，先講啦，我哋好多個 program 都係由代碼組成嘅。咁、至於喺代碼之間咧，因為我哋通常就會可能你可以咁樣講，我哋會比較彈性啲。你入啲乜嘢，我哋去判斷呢一樣嘢係啲咩咧，跟住先至可以做下一樣嘢嘅。咁變咗咧，當我哋有時候代碼中間咧，我哋就會有一啲叫做字眼啦，滴翻入去個 program 入邊嚟到去執行嘅。咁所以有時候咧，當我哋去執行呢一啲嘅 value 嘅時候咧，我哋有機舉個例子啦，我哋有機會就會 call 起呢一啲嘅字眼。咁但係有時候咧，我哋有時候打 call 即係打 call 嘅呢樣呢個字眼咧，可能打多咗或者打少咗咧，導致到程碼出錯。 哦，咁如果真係出錯咗，嗰、那個影響嘅嚴重性會去到邊？ 咁輕則咧，純粹就話俾你知報 error。咁如果你喺個瀏覽器有時候見到504咧。就即係代表你程即係個程式出現咗錯誤。 504 咁我唔知你哋有冇記得啦。咁一般喺有啲廣告你見到寫502咧，就會係代表咧程式代碼出錯啦。 哦，哇！即係每一個號碼其實你一望嗰個數字就知道佢係出錯啲咩㗎啦。 佢通常咧就會有個 detail 話俾你知嘅。咁但係咧基本上有個簡單嘅描述咧，佢都會話俾你知。是發生啲乜嘢事？譬如403就係話，你入唔到去，你 SSD 拉咗，咁樣有啲咁樣嘅解釋嘅。咁當然啦，詳細你可以上網自己試下 Google 下啦，咁應該都 OK 嘅。 哇！即係要你啲 IT 人先知，即係見到個 number 知佢咩病，知佢出現咩問題。好嘢啊！ 我咁講嗱，咁所以咧嗱，有啲我哋又可以講翻啱啱代碼嗰樣嘢。咁有時候咧，你喺個樓喺個網址上面你會見到㗎。咁所以有時候見到咧。網址上面，久唔久會見到一個 M 字嘅符號喎、咁通常後面咧就撚住一個名同埋一個 value 噶，咁、所以呢個咧就其實就係俾個 program 去讀翻，哦呢一、這個信息個 value 係啲乜嘢，跟住佢先至可以幫你 process 到下一樣嘢嘅。 哦，咁對我哋一般用家嚟講，嗰個影響大唔大啊？ 咁當然啦，如果輕質嘅話係一個網頁嘅，咁都好啲，咁你咪去唔到。最多去唔到嗰個網站啫，咁但係如果講到係一個 program 或者係你一個系統上面出現咗呢一個咁樣嘅錯誤咧，咁就有機會咧令到個系統出現錯誤，你就用唔到個系統啦。 哦，咁啊都係用唔到系統嘅，最多都係鏟過個或者重新裝過，咁啊唔會搞到死機噶嘛呢啲。 係啦，咁所以咧根據你之前嘅報道，我都有留意到早排咧Google 咧就出現咗呢一個問題，導致到咧。唔能夠正常登入個系統啊！ 咁呢啲大家就要好好地注意一下啦嚇。咁如果你話要用上網嘅，我知道之前咧阿圖亦都介紹過一個叫做 Edge 係嘛，即係 Windows 開發嘅一個瀏覽器啦。咁另外如果你話係有個另外一個就叫做 Chrome 啊。其實兩個嗰個系統作業比較咧，最近都有啲新嘅火花出嚟喎，因為又有啲更新嘅版本啊，係嘛？ 係啊，其實 Chrome 定期咧個瀏覽器都會有更新㗎，因為咧佢當佢發現有啲 bug 啊，或者可能有啲改進，佢都會落一個新嘅 patch 落去。 咁如果改進咗之後啦，咁會唔會話真係邊一個咧會好啲？因為我記得之前咧曾經講過就係佢 Chrome 咧，佢可能用電會用多咗啦，佢需要kick off 佢嘅時候，佢需要嘅時間亦都係會好多嘅。咁而家會唔會啊？真係好咗好多？喂，發覺 Chrome 原來仲正過呢個 Edge 咧？ 我諗暫時都仲係保持咁樣，只不過咧，我見佢最近更新咧，係主要係提升咗佢呢個釣魚係防釣魚嘅能力。 防釣魚啊？即係唔係我哋平時嗰啲釣魚嚟㗎啦？你啲 IT 人講嗰啲一定係 真係釣魚嘅。咁只不過呢個釣魚咧係。钓个用户个钓鱼啊，钓用户即系将用户上钓嘅意思啦，咁所以就叫钓鱼啦、 啊。即系点咧？ 系啦，就系咁嘅。其实咧，通常咧，你有机会接触到一啲类似啦，举个例子，电邮地址就话，恭喜你中奖啊！你 click 呢一个网站咧，跟住咧你就可以攞到你份奖啦。咁点知入去嘅时候咧，可能要你输入一啲个人嘅资料嘅时候咧，其实就有机会盗取咗你个人资料，然后就尝试去。 登入一啲账号嘅。 系，咁而家呢个 Chrome 咧，佢就可以帮我杜绝咗呢一类型嘅钓鱼，咁我就唔会俾人上钓咁样啊？ 冇错啦， 哦， 系啊。 咁如果佢帮到我嘅，咁我觉得就算佢嘥电啲，又或者佢 kick off 佢成个 software 嘅时候耐啲，我又觉得 OK 喎。咁另外嗰边嗰个 Edge 嗰度做唔做到呢啲功能啊？ 哦，其实而家一般嘅浏览器咧都能够做到一啲防钓鱼嘅功能嘅，咁只不过咧，当然啦，钓鱼嘅能力层出不穷啊吓。 嗯，有冇啲咩特别钓鱼嘅嘢我哋真系要防嘅咧？ 嗱，咁首先其实都系个作为用家啦。要望清楚，当你入咗去嗰个入咗去嗰个网页嘅网址系唔系一个正常啦、 啊？嗯， 即系你譬如真系去 Facebook 嘅，咁你肯定会见到 facebook.com 呢啲字噶啦，唔会见到 Facebook my facebook.com 呢啲类似嘅字眼嘅时候咧，咁你就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啦。 嗯，咁啊呢啲大家都要好啲留意住吓。好啦，嗱咁啊另外一样嘢咯，咁啊发现到一啲新嘅科技，唔知道关唔关啲 I T 嘅朋友事啦？喂，就系要用指尖去到发电。其实系咪真系有呢啲嘅发明可以帮到 I T 嘅朋友嘅咧？ 哦，咁其实我相信呢一样嘢咧，睇下系咪将来真系普及啦。咁因为始终咧，系我都有留意个报道啊，就系咧，当你打字啊或者用 mouse click 嘅时候咧，其实当你揿嘅呢个动作咧，会都系一个能量嘅转换啊，可以造成。咁所以咧，佢就发明咗一样嘢，当你敲打用手指敲打嘅时候咧，佢就可以喺中间咧。将呢一个敲嘅动作转成电能，咁差唔差到电就未知啦。咁但系咧，咁只不过就有个电能嘅。咁当然佢可以储到啦。咁至于呢个储到几多咧，咁将来要睇下啦。因为咧，听闻就系、是、你因为你手指其实有时候都系揈，即系喐来喐去。咁所以咧，喺呢个过程当中，如果你一日咁样去获取咧，咁的确真系可以攞到一定嘅电能嘅。咁至于可以差到啲乜嘢咧，咁将来先至知道啦。 哦，我都听过咧，就系话有啲装置就系装喺大家只脚个鞋嗰度嘅。咁佢咧入边有啲电池啊，或者系有啲储电嘅功能喺度啦。你一路行路嘅时候咧，就一路帮你储紧电，又同一时间又可以帮你个手机插电嘅。咁如果多啲呢一类型嘅发明咧，我觉得无疑可以话真系方便咗嘅。咁大家又唔需要成日攞住个充电器出街嘛，系咪？ 系啊，最重要真系环保咗噶。 系啊，环保咗好紧要啊！如果唔系嘅话，我哋地球会好快 game over 啊！ 系啊，真系啊！ 系好啦，多谢晒你阿图啊！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拜拜。 好嘅，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朝早嘅时间嚟到6:57，晨光 Coffee Time 都提你出边29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吓。咁记住报纸嘅时间咧，见到有一个咧就为咗鼓励内地方面嘅三胎政策啦。深圳原来上个星期出台一个叫做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创造消费新需求的行动方案2021至2023啦。好啦，简单啲嚟讲系啲咩咧？会影响到啲乜嘢咧？因为内地一直咧就未有引入一个外佣啊。咁香港雇佣工会嘅主席就话到啦，内地嘅黑市外佣咧就月薪达到5000至7000元人民币啦。而内地雇主对外佣要求咧就唔似香港雇主咁高嘅。因此，若果内地一旦开放咗外佣市场嘅话咧，有机会对香港嘅市场构成一个好大嘅压力啊。咁外佣嘅供应咧，或者咧就会开始紧张啊吓。不过咧，亦都有其他专家就话到啦，内地政府为咗保护内地劳工嘅市场，外佣进入内地嘅门槛相对咧就会较高噶。咁而且佢哋认为啦，香港劳工法例提供嘅假期同埋福利咧都唔错嘅，咁啊对外佣系有一定嘅吸引力嘅。咁如果你屋企咧都有外佣去到帮手嘅，咁啊相关嘅新闻报道咧就真系要了解多啲，咁啊听多啲啦吓。万一咧，即系如果你隔篱个城市就同我哋喺度争外佣嘅话咧，可能对香港嘅好多家庭嚟讲都造成一个几大嘅困扰啊！出边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嘅。转头咧，新闻7点嘅新闻简报翻到嚟之后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就会有晨光第一线。普通一台咧就会有音乐早点嘅，想继续听晨光第一线嘅话，就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吓。转头除咗白元浩之外，林慧芭比亦都会翻嚟同你哋见面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主持会议，部署烟花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李国英指出，烟花移动速度慢，覆盖范围广，水气充足，极易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洪水风高量大，洪涝同埋山洪地质灾害发生几率大，加上适逢天文大潮，将会形成风暴潮洪一同出现嘅极端不利局面，要坚决打赢防御战。李国英要求严密监测暴雨区内嘅水库、湖泊，要找紧预泄预排，降低水位，为防洪腾出空间，做好城市防洪排路，防范江河洪水嘅同时，防止地下空间、低洼地区、下村立交桥受淹导致灾害。天气方面，广东风势轻微，同时骤雨正系影响该区。在清晨五点，台风烟花集结在上海以南大约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而向浙江北部至到上海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雷暴。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每晚9:30， 东澳城市共融体， 由奥运筹备到运动员备战情况，以至每日赛事精华，场内场外重点资讯，一一为你送上。 加上手语同步传译，让体育面前人人平等。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 中国国家公园入面孕育住点样嘅稀有物种？ 喺海南岛嘅热带雨林，目前只系剩翻30几只长臂猿，而佢哋要揾另一半，居然要靠空中索到。 而海底嘅小丑鱼，佢哋嘅屋企、珊瑚礁不停被破坏，科学家有咩方法解决呢？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之 中国大自然的古老王国》， 今晚10点， 港台电视31。 今集名人启示录的嘉宾是林大辉博士。 我最记得我啱啱即系毕业嗰阵时候，第一份工1800蚊。 嗯， 潮州人嘅性格点咧，就跟阿家姐嘅，家姐就系开坏个头，要俾一半屋企人。咁我做仔亦都要跟住家姐，又要俾一半，我1800减900，剩翻900。咁喺你过程中咧，你其实训练咗你点样理财嘅。 逢星期一晚上10点到12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名人启示录。 陣間會唔會塞車㗎？你問佢啦。 神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7:08嘅时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除咗有白拳号小白之外啦，林慧 Barbie 都喺度。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我头先听到你嗌我啊，即系七点前嘅时候。 系啊， 召唤咗我翻嚟啦。 梗系预告下啦， 一 阵间会有 Barbie 林慧咁啊，嗱，而家又喺度啦，几好。轻松承诺咁啊，兑现啦， 梗系啦。我哋再嗌多第三个人出嚟先，召唤佢。Toby， 系啊，早晨啊 ，Toby 啊，早晨啊，我今朝听唔到你嗌我， 因为你仲未个身位去到，我要预告你。 点啊？你想我哋早已经预告定，阵间又 Toby 咁啊？ 唔需要嘅，我哋呢啲好卑微嘅啫。 下次预告你啦。 OK 啦，冇所谓啦。 你过嚟提我预告你嘛？ 我话特登入嚟骚扰你又唔系几好嘅。 唔好话骚扰，我哋精益求精啫。 哦，系嘅，咁啊精彩啲咯，令你个 梗系咯， 系啊。咁先講交通啦，好唔好啊？嗱，今日咧交通咧就隧道嗰啲咧就暫時都係正常嘅，咁咧就有啲嘅路面工程咧就可以提提大家啦。喺港島區嘅摩星嶺道就有道路工程，摩星嶺道近住湖苑嗰段咧將會喺上晝嘅十點鐘咧去到下晝嘅4點實施單線雙程行車嘅措施，咁經過要小心啦。就係摩星嶺道近住湖苑嗰段嘅。咁另外咧喺大埔嘅東昌街都有道路工程，東昌街去大埔中心方向近住大埔崇德王建常纪念学校的一段咧，亦都需要封闭嘅，即系封咗一段东昌街。咁经过咧，都系同样留意同埋小心啦。今日交通咧，大致上就系咁样咯。 嗯，头先我听到你话摩星岭嗰度咧会有即系单线双程噶嘛，咁啊初来谂啦，会唔会好塞车咧？咁样 系。 都应该唔会， 唔会嘅。 依家好啲嘅，依家少咗好多翻学嘅人嘅。 因为嗰度啲人流都比较少。 咁都系，本身都少啲人嘅。 系啊，同埋其实上个礼拜呢一段路咧就封咗另一个位，咁咧都唔塞车，即使都有呢个单线双程咧。 系咯。 咁所以都个影响系比较少啲嘅呢个。 系咯。 系啊。 呢啲位就会好啲咯。 系咯，都系经过真系留意下咯，即系唔好乱 cut 线啊咁样啦。 系啦。 系啦，嗱，不过小白最近咧，即系你知奥运开咗幕啦。 我知，我梗系知啦。 上个礼拜开咗，咁咧就。即係最近都係睇下奧運嘅項目啦，即係我嘅話，咁啊睇少少啦，咁然後咧都好精彩喎，特別咧即係譬如我琴日咧就睇嗰個乒乓波咧，就係用咪七局嘅， 哦係啊， 係啦，嗰個反敗為勝咧， 乒乓波嗰個我真係以為其實港隊啊都有啲危危地喎，哇估唔到真係好嘢喎， 係啦，真係。去到最後嗰一刻真係可以反敗為勝喎！ 係啊，初頭贏一局，跟住連輸幾局，跟住又贏翻幾局， 係咯， 好嘢喎！ 係啊，真係好嘢，即係唔好放棄啊！真係，即係本身咧，我都即係講得衰啲，好似都唉都冇噶啦，應該咁樣咧。咁點知最後原來都可以喎！咁 係啊 ，Toby 講嘅咋呢個？ 係啦，係啦，我講嘅啫，係啦。咁我好欣賞佢嗰個堅持㗎，係咪先？咁啊，係咯，同我哋即係考 DSE 又好，或者做人都係啦，即係都係要堅持啦，唔好放棄咁樣咯。咁不過咧，睇嗰啲奧運咧，即係除咗嗰個過程緊張啦，但係有樣嘢咧，我留意我就覺得比較係，即係我自己比較擔心咧，就係咧留意一啲運動員係冇戴口罩嘅，即係全部人咧佢哋做運動咁樣，然後其實我就覺得都頗危險 嘅。咁佢哋喺即係比賽嘅時候咧，又真係好難戴到口罩嘅，係啦，咁啊。你游水咁样， 系啊， 你点戴啊？ 系啊，净系呢一个项目已经冇办法。 咁佢哋一运动员一比赛完之后，其实佢哋都戴翻口罩嘅。 系啦，攞奖嗰啲都系啦， 系啦， 必定要戴啊。 系啊系啊，全世界睇住你， 系啊， 点解唔戴啊？系咪？ 系 咪？况且 人哋因为防疫噶，唔系因为呢个原因噶。 况且好多国家其实佢哋啲口罩都几靓，即系我自己一路睇嘅时候咧，我都会话哦呢个。呢、這個幾靚喎！呢、這個口罩咁樣咁啊，譬如美國隊游水或者國家隊、中國國家隊咁啊，佢哋嗰個口罩又係有區徽喺度，有呢個國家旗國旗喺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喂都幾靚啊，啲顏色又搭得幾好喎、啊。咁啊，唔同國家有自己風采。 我見到有啲咧女仔嘅口罩咧，直情係咧成個黐滿曬閃石嘅咯。 係咩？ 係啊， 又見唔到喎。 係啊，我前日睇都見到有一幕，佢哇咁靚嘅。 咩人啊？睇咩口罩？係 咯，我反而睇個樣有啲都好靚嘅嘛。就有个射枪嗰个，唔知射箭啊，射箭啊，嗰个系 哦，系啊，射箭嗰个系啊， 嗰个好靓嘅。 戴口罩靓啲定唔戴口罩靓啲啊？你觉得？ 我觉得咁梗系唔戴口罩靓啲啦。你如果唔戴咗口罩都睇唔到个样噶。 有啲可能戴口罩靓啲咧， 系咩？嗱 ，Barbie 就一定系要唔戴口罩靓啲， 系咩？ 系啊，而家唔系好靓啊 ，Barbie。 你真系 一定要戴口罩， 点样都系靓啦。话你后生啊，后生，唉，得啦，唉。 不过我几中意佢咁坦白嘅，几好。 好啦，拜拜拜。 唔该晒 Toby。 系咁啊，天气方面问一问阿欧啦，欧把口啊好啲啦，欧。 早晨啊， 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或者 Toby 咧。 都前途無可限量㗎啦，俾心機做啦，唔好放棄，同運動員一樣係啦咁樣。喂，今日咧天氣都唔錯㗎，不過真係好鬼熱啦，已經去到呢個時間啊，陽光已經出咗嚟啦，咁啊藍天底嚟㗎，亦都冇乜太多嘅烏雲啦。不過今日咧個感覺都係翳焗少少啊，唔知係咪周邊地區咧有啲打風嘅感覺啦。咁所以其實琴日前日其實都好焗啊，焗到咧係可能行一段少少嘅路仔啦，係成身都已經好似跑咗10K 咁樣，哇，好恐怖啊！我覺得即係可能唔知自己身體唔好定還是真係好似即係好焗啊，好似 真係焗嘅，所以焗得就係尋日咪落咗一場好大嘅雨咯，跟住係 啊，希望降下温啦，今日都希望落雨。不過就不要翻工的時候落啦，咁亦都睇到此刻嚟講，朝頭早你想佢落雨都未必落得到出嚟俾你睇啦。不過可能因為奧運嘅情緒影響啊，咁見到咧廣播道咧都多咗朋友仔做運動啦，咁朝頭早都慢跑下啦，咁啊亦都放鬆下拉下筋啦，咁可能真係關事喎，因為你打開電視機或者扭開收音機咧，全部都係一啲奧運嘅資訊啦，咁你都會覺得啊，點解人哋嗰啲跳水運動員可以六嚿腹肌唔止六嚿，好似八嚿添啊！我有認真睇過， 十幾嚿添啊！ 犀利， 係啊！點解佢哋做到，我哋做唔到？係啦，咁所以就即係希望自己朝頭早都起身鍛鍊一下啦，精精神神過個精神嘅星期一啦。咁 好啊， 詳細嘅天氣交俾你哋啦。 唔該曬阿 O。咁啊，詳細嘅天氣方面啦，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嘅驟雨，日間酷熱啊！市區最高氣温會係33度，新界再高多一兩度添啊！稍後局部地區又有雷暴啦嚇，咁啊吹輕微至到和緩嘅西南風。展望啊，聽日仍然係酷熱，咁啊亦都有幾陣嘅驟雨噶。本週中後期驟雨逐漸增多。以及咧又系有几阵嘅雷暴，而家29度气温，相对湿度85%，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属于1至2咁低水平嚟噶。空气方面就好啦，不过而家天气咧真系突然之间咧就落大雨， 系啊， 系啦，一系咧就好晒，所以咧我觉得有把遮系真系好啲， 系啊，要长时间待住就稳阵啲咯， 系啦，一系咧就挡下太阳， 系啦， 一系就挡下啲雷暴，因为寻日我都见到咧，即系突然之间落大雨嘅时候，街上面咧好多人冇带遮，咁啊个个真系有乜办法咧，就系直接兜头淋咯，咁啊带遮出街啦吓。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何安达。星期一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 Andy 何安达咧，同我哋了解一下世界各地发生紧嘅事情嘅。早晨啊 ，Andy。 系早晨，各位早晨 ，Kitty 早晨。 嗱，每个礼拜咧，我哋都会倾电话啦。咁啊，有时候同朋友倾电话咧，啲信号唔系几好，跌跌哒哒嘅时候咧，都会谂到底系咪有人偷听紧我哋？咁但系我哋自己私底下嘅对话，应该就冇乜人有兴趣。不过你讲到政要啊，一啲政客人物咧，佢哋嘅电话就可能真系引起人哋嘅兴趣，想去偷听一下。 系啊，呢一个其实最近嘅国际版新闻嘅就法国嘅马克龙咧。佢都要換電話，即雖然係國家嘅國家嘅 number one 啦，但係最近咧都有啲報道出嚟咧，發佢先知道原來佢自己嘅電話咧係一路俾人偷聽緊嘅，咁所以佢就要改電話。你想象下啦，即係一個法國嘅政府領袖咧，都遇到呢啲情況咧，即係如果有人要聽其他人嘅電話咧，其實就唔係咁難嘅啫。但件事係點嘅咧？就喺巴黎咧，就有一個叫做 Forbidden Stories 啊，即係禁制咗嘅古仔啦。呢、這個組織咧，其實就係啲記者喺世界各地咧遇到有啲新聞去採訪咗、寫咗、攞咗資料啦，但係各種理由咧出版唔到嘅。咁就通常咧就會去揾呢個組織去幫佢哋去將個故仔公諸於世嘅。咁最近咧，一個組織就同世界上高差唔多17个咧好主要嘅新聞媒體啦，包括英國嘅《衛報》啊、美國嘅《華盛頓郵報》啊等等，就聯合做咗一個都幾爆炸性嘅估計出嚟，就係話咧有一個喺以色列嘅呢啲 IT 公司咧叫做 NSO 嘅集團咧，原來佢哋一路係賣緊啲間諜軟件出去咧，就係好簡單嘅啫。就我哋成日以為你都要佢 central link 俾你撳咗入去先至可以 即係上咗當中招咁樣啦，叫做 fishing 啦。佢哋話唔使嘅，即係完全唔使嘅，即係佢哋你乜都冇做咧， 想聽就聽噶啦。 就你乘架機裏面所有嘅任何資料咧，都完全可以攞到噶啦。咁呢個組織同啲新聞機構做咗出嚟咧，就揾咗咧有50,000個電話，就係話已經係俾人入侵咗嘅。咁呢50,000個電話裏面咧，就正正咧就包括咗。就講萬克龍啦，咁另外咧就仲有大約600個咧，即係都係呢個級數嘅政治人物啦，有差唔多200個記者啦，就64個嘅商界領袖啦，就一啲人權嘅活躍分子啊咁樣啦，咁已知嘅咧，因為呢50,000個係電話號碼嚟嘅啫，咁佢哋咧就試下去揾翻呢啲電話號碼嘅，你究竟係邊個嘅咧咁樣，咁只即係已經揾咗出嚟咧，大約1,000人度，咁仲有好多其他啲人咧，就而家即系你系个级数嘅咧，可能心里面都有 人心惶惶啊！到底有冇我份咧？ 有啲忐忑啦吓。 系咁，但系就有仲有冇方法去到避免咧？嗱，除咗话换电话之外，因为你换咗电话，咁如果嗰啲程式继续喺度咧，迟啲又再可能再 hack 翻你噶嘛？ 嗱，呢一个 NSO 咧，佢卖广告嘅时候咧，就话。人哋系冇可，人哋系侦测唔到嘅。咁但系咧，国际特赦会咧就有一个方法咧，就教你咧，我谂都要啲技术人员先做到噶啦。就系可以侦测到你系咪真系俾人监察紧。但系防止咧，对唔住啦，佢哋都冇办法。咁就讲起点解好似话50,000个人咁多，咁但系。原來佢哋收費咧，哦 ，Kitty 唔知道你覺得值唔值啦？佢要求咧，嗱，譬如 Kitty 你揾我啦，你想聽唔知邊個邊個？ 我想聽下鐘哥嘅電話啦。 好 ，OK， 咁佢咧就先要你落訂50,000呢個 set up， 有你冇你先收50,000美金先，咁然之後咧再收你65,000美金咧，就係、是、幫你搞掂10個 iPhone。即是你可以聽到即是入侵10個 iPhone 的電話然之後呢就每年呢在這個基礎上高呢就再加 17% 的年費咁據報道啦就是這些政府就不認的沙特政府呢就說是給了5,500,000的費用呢就是用這個服務然之後呢就是監察那些皇室人員啊即是不聽話的記者啊咁樣 其实就是要嚟搜集一啲证据啦，当然就同我普通人就冇关系啦，呢啲扯唔上关系啦，呢啲就是即系佢哋可能真系一啲重要嘅人物自己之间嘅一啲嘅博弈啦，可以话系。 系啊，咁其中我哋差唔多个个香港人都用噶啦，个 WhatsApp 咧，就而家同呢间公司其实打紧官司嘅， 系 佢哋咧就喺2019年嘅时候咧就发觉。你自己有啲即係啲俾客户嘅通訊咧，俾人入侵咗喎。咁佢哋追查到咧個源頭咧，就係話呢間公司。咁間公司就當然唔認啦。咁而家就有啲官司就係進行緊嘅。咁喺2018年嘅時候咧，美國個 FBI 咧，亦都係就住呢樣嘢咧，就係、是、立個案嘅。咁最後唔知查成點啦。咁佢哋投訴嗰個對象咧。就是全世界的首富就是 Amazon 的 Jeff Bezos 他就是投訴了FBI 也都在查緊最後查成怎樣就我就睇唔到有啲咩公布啦。 嗱，所以咧，即系呢一啲咁先進嘅科技啦，即系你話要偷取我哋嘅資料咧，就未必去到普通人呢個級數。不過你話資料外泄咧，我哋都成日會中招嘅，即系譬如有時候你話有啲電話啊，或者你屋企啊等等有啲資料咧，都真係會咁樣俾人哋攞咗去賣或者流咗出去啊。咁即系唔知道大家係咪要少啲喺電話上面留底啦？ 雖然咁講，即係。我哋一個普通人，未必有興趣俾人監聽。但係咧喺啲國家，譬如摩洛哥啊，或者啲中東國家咧，其實好多人佢哋自己都有個習慣嘅啦，就係凡親唔係想俾人聽到嘅嘢咧， 約出嚟講。 系啦，全部都面對面先至講噶啦。 我哋又要回歸翻原始 噶啦。 系啊，回歸翻原始，不過又冇咗嗰種白字黑字咁樣留底嗰種嘅功效啦。 係啦，你自己諗一諗啊，可能正正就係唔想有白字黑字。 係啦，咁啊，大家可以即係留意一下啦，呢、這個都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啊。咁喺度咧都多謝 Andy 何安達啦，即係咁耐以嚟即係做咗我哋晨光大學嘅嘉賓啦。咁喺Andy 咧就會暫時。 停一停啦，咁啊同我哋嘅观众 say goodbye 先啦，系咪啊？ 系啊，其实时间唔许可啦，得闲啲嘅时候就吓、我再搵翻你啊 ，Kitty。 好啊，多谢你啊，Andy， 系我哋会挂住你嘅，咁我祝你生活愉快先，我哋 keep in touch 啊。咁啊，虽然喺晨光大学呢度咧，暂时啊 ，Andy 就会休息一阵啦。咁啊，不过我哋再 keep 住联络，希望迟啲就可以听到你嘅声音，同我哋分享下更加多世界各地发生紧嘅事情嘅。多谢你， okay， 大家拜拜。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晨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2020年日本东京奥运，除了新国立竞技场之外，另外一个瞩目的场馆就是日本武道馆。日本武道馆展示了日本的武术，是因为日本武道馆就是为了1964年东京夏季奥运而兴建的。咁耐以嚟，佢都系好努力提升国际对传统日本武术嘅兴趣。呢个馆作为2020年东京奥运嘅场馆，负责主办咧都系日本武术、柔道以及空手道等等嘅项目，将呢一种嘅传统佢继续传承落去。武道馆拥有超过14000个嘅座位，经常都有知名嘅人士喺日本武道馆开办演唱会。我自己曾经喺日本武道馆亦都睇过滨崎步等等歌手嘅演出。武道馆呢三个字意思就系解作日本武术会堂。所谓日本武术就包括合气道、柔道、空手道、剑道、日本弓箭。虽然部分活动佢哋就唔会对外开放，咁但系都有少数咧系可以免费入场嘅比赛同埋锦标赛俾大家星期六日去睇嘅。能够在日本武道馆比赛，肯定对于一个武术家来讲，绝对是一种的光荣。东京奥运知多啲。 大家好，我叫 Matthew， 现在在日本经营一间巴士公司，我住在横滨的。 奥运大家最担心的就是防疫的工作了。你认为防疫的措施做得足不足够呢？是因为日本现在看到那个确诊的数字都几多。 其实日本的防疫工作呢，相对亚洲其他国家来讲，其实我觉得一路都算是不是说很严谨的。都是即是呼吁啊，同埋即是劝喻大家去自律啊，留在家啊，去做防疫措施啊咁样。所以其实好多时都不会说定立一些好即是好死的规则去逼大家遵守咁样。咁所以这个都是可能即是确诊人数呢比其他亚洲国家多的原因。咁都希望嚟緊呢两个星期啦，即是可能其他的日本人都可以即是自律啦，尽量不要去一些人多的地方啦，即是希望可以令这个奥运可以顺利的举行。 东京奥运知多啲。 以一个移民日本的香港人来讲啦，你会支持香港队定是日本队比较多呢？你认为有啲乜嘢比赛嘅项目最吸引你呢？ 咁虽然其实而家即係我都长时间住喺日本啦，咁但係其实作为一个香港人呢，每次睇奥运呢都会支持香港队嘅。咁今年都会有特别留意啦，例如係即係开幕式嘅时候，即係都会特登去等香港队进场啦。咁今年其实都好多香港嘅选手参加，咁所以都好期待呢可以睇即係香港队嘅比赛咁样。 东京奥运知多啲。 暂时你观察到哪一位的运动员比较受日本的传媒关注的呢？是哪一个项目受关注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咁我自己呢其实都特别鍾意睇跳水啦，体操啊，或者係排球之类嘅比赛项目啦。咁其实呢啲都係比较热门，即係喺电视呢都会比较多去即係报道嘅项目之一啦。咁另外因为日本嘅电视呢，咁其实佢哋都会集中去访问或者去播日本选手嘅一啲节目啦。咁所以其实譬如举重啊、柔道啊呢一类嘅项目呢，咁其实都会成日都见到囉。同埋日本嘅电视呢，佢哋都会做好多即係奥运选手相关嘅一啲访问啊，或者係一啲譬如佢过往嘅比赛嘅一啲嘅片段啊 嘅回顾啊，咁样咁其实都几好睇嘅，即系可以睇到每一个奥运选手咧，佢哋譬如佢哋练习嘅过程啊，或者系佢哋成个故事咁样，咁其实都系即系非常好睇咯，即系可以更加了解到即系佢哋选手嘅一啲嘅故事咁样。 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今日系7月26日，星期一，农历6月17，适宜祭祀、祈福、出行、纳彩、定盟、拆卸、修造、动土、迁徙、入宅、安机械。 咁多嘢啱做，唔知做边样好、啊？ 冇人叫你全部都做晒嘅。今日记嫁娶、开始、栽种， 通知要做呢几样嘢嘅朋友唔好做啦。 应该叫佢哋用平常心看待。今日都系咖啡奶昔日， 我会尝试唔同类型嘅饮品，俾自己一个清新嘅感觉。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大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东京奥运星期一的赛事，港队代表会在剑击、羽毛球、游泳等项目出击。男子花剑个人赛，队中大师兄张小伦先在64强赛对德国剑手张家朗和蔡俊彦直入32强。羽毛球混双组合邓俊文、谢影雪会打分组赛最后一场比赛，对手是德国。两队战绩都是一胜一负，今场是争夺出线席位的生死战。游泳何思培在强项女子200米自由泳初赛出击，上届她在这个项目晋身准决赛，创港队历来在奥运游泳比赛的最佳成绩，今届目标是进入决赛。乒乓王振廷和林少恒分别在男单第三圈上阵，两名滑浪风帆选手郑俊良和陈希文分别继续出战男女子 RXX 比赛，骆雅儿继续出战帆船赛事。三项铁人代表奥斯卡在男子个人赛登场。正在东京参加奥运的香港羽毛球手伍家朗日前身穿无区旗的黑色上衣出赛，引起外界关注。身在东京的奥运香港代表团团长贝君奇说，港队不同项目的比赛衣着会由所属的体育项目总会负责，指伍家朗当日出赛的球衣印有名字和用英文显示中国香港，已经象征代表香港出赛。贝君奇说明白社会有声音甚至不满，但希望经过语种解释之后社会能够谅解，又说港队在东京情况一切如常，选手会继续专注比赛。伍家朗在社交网站解释，现时他没有球衣赞助，要自行准备比赛球衣，他没有获授权印上区旗。香港羽毛球总会承认羽毛球队之间的沟通出现问题，驻东京的港协暨奥委会赛事秘书处会协助伍家朗在出战下一场赛事时穿上印有区旗的球衣出赛。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外交部副部长谢锋预计今天会会见到访的美国副国务卿谢曼。谢曼在星期日挨晚抵达天津，美方代表团的专车驶往一间酒店，相信是中美官员会谈的地点。澎湃新闻引述外交消息人士报道，会谈将在今日较早时间进行。谢曼在抵埗后在社交媒体发文，

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7:38啊，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早晨， 有你啊，酷热天气啊， 系啊，呢排都系。喂，不过我想讲咧，近呢几日咧，我闻到嗰阵空气嘅味道有啲唔同。 有咩唔同？ 你有冇敏感啊？对于呢一样，即系你自己敏唔敏感啊？ 唔系，我成日话我系坐留香嚟嘅。 点解咧？ 因为鼻系闻唔到嘢噶嘛。 哦，系咩？ 系啊，你冇睇噶。 我冇睇啊！ 真系离晒谱。 我更加唔知道你个鼻闻唔到嘢。 诶，闻到嘅，但系好弱啊， 哦、 即系个分辨能力比较低。 哦，咦，我就同你唔同，我系狗仔鼻嚟嘅，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有啲气味好远嗰啲咧，我都闻得到嘅。咁、我就发现啊，呢几阵子嘅天气嗰个变化咧，连空气嗰阵味都有啲唔同、开始觉得中秋要嚟啦，咁样咯，我觉得系、 即系秋天 准备咯。 有冇咁快啊？吓、 啊！中秋几时啊？9月20号嘛，系嘛？ 咁8月15号系咧，即系褪翻一个月九月啦。 9月20号啦，系啊。 边有咁快啊？而家先啊， 渐渐啦，系啊，七月尾噶啦，八月就嚟踏入八月噶啦。 即系一年容易又 中秋啦，系啊，大家要准备一下啦。咁啊，今朝早咧想同阿钟哥讲下改名呢一样嘢。有冇曾经谂过嗱？你自己演艺圈啦，好、多演艺圈嘅人咧都会觉得，如果唔系好顺咧，改一改名啊，问下师傅系咪关个名事？有冇谂过？ 而家就而家， 你个名字已经改咗啦。 系而家谂已经太迟啦嘛。其实应该要改嘅，我觉得。 点解咧？ 即系做呢一个行头咧，因为有时候你去排队嘅时候啊，譬如银行又好，医院、诊所或者啲政府部门或者系机场，梁荣忠请到4号窗，啲人望一望咁， 即刻望下，系咪嗰个梁荣忠先？ 系啊，咁如果你有个艺名咧，咁啲人就会唔同啊嘛，即系可能讲你个真名嘅时候，冇乜人识嘅，咁啲人就会唔会咁多焦点放喺你嗰度？ 系，即系如果你叫梁忠荣嘅，咁跟住就冇人理你啦。你去睇医生嘅时候， 忠荣梁咁样。 系哦，咁但系你以前做嘢有冇谂过，即系自己呢个名啊顺唔顺？咁啊，跟住改翻一个咧？ 我从头到尾都冇谂过呢一样嘢，我又唔系好顺噶。因为我觉得改咗个名又唔等于好咗噶嘛。咁调翻转头，有啲人就话：，我改咗个名好咗，即系有啲人一入行已经系改咗名嘅，咁就话由于我改咗名先入行，所以未咁好咯。我成日都嗰句啦，可能你唔改名用真系名更好咧。 永远验证唔到， 永远验证唔到， 就好似嗰啲美容产品一样啊，即系好似真系靓咗个皮肤。 你唔用仲 好啊？咁、 样 啊，呢啲咧就唔知系咪最容易赚钱嘅地方啦。 咁咩？你而家想改名咧？ 唔系啊，我细个有谂过改名嘅。嗱 ，Kitty 呢个英文名咧，即系而家一个 T 咧，其实已经改咗少少噶啦。即系我一出世嘅时候咧，因为我妈妈咧就好中意嗰个卡通人物啦，应该系啦，我相信。咁佢就叫咗我做 Kitty 啦。咁后来咧，到读书嘅时候咧，发现一班都有几个 Kitty 嘅咁样，咁跟住就大家即系费事即系保面都系写埋同一个名啦，咁啊跟住就有啲人就改咗做 T I E 尾，有啲系改少一个 T 咁样，即系大家尝试去分辨啦，咁样或者做一啲嘅唔同啦，想同人哋有啲唔同啦。 你知唔知就系因为你改咗呢个字咧，带嚟好多不便嘅。 因为你语音输入嘅时候永远都唔啱。 一定系 K I T T Y 噶嘛， 其实 跟住你就要 cut 一个。 都啱嘅，即系身份证上面都系两个 T 嘅有。咁但系咧，我记得细个嘅时候有一次咧，我就学溜冰。咁个 Miss 就好靓女，咁于是乎我就翻去同我妈讲，我有少少想改英文名啊咁样。咁我妈就话：你改咩名啊？Anita， 边个 Anita 啊？咁样，溜冰老师咯、点解啊？佢好靓啊，我都想好似佢咁靓啊，咁样。咁后来就不了了之啦，冇改到啦。但系曾经有一下想改名咧，就系嗰阵时啦。 之后就放弃咗啦。 之后放弃咗啦，唔系咁我听听下，好似真系唔好衬我嘅，你觉得？ 唔系咁 ，Kitty， 你觉得好衬你咩？ 可能嗌惯咗咯， 系咯， 即系嗌下就觉得衬噶啦， 系、 喂，咁所以咧，有啲嘢咧用惯咗咧，就未必咁好改嘅，即系大家一时间都未必接受得到啊。就好似呢个泡菜个名咁样，之前咪话成日都话要改名啦，要改名嘅， 系啦，搞好耐啦。 而家终于宣布真系改名咯，改咩名咧？ 边边改先系韩国嗰边 改 啊？ 韩国改啊，韩国改啊。 如果冇记错咩啊？一次过满足你3个愿望啊嘛。 佢叫做新奇啊，冇錯啦，新就係辛辣 辛辣 個 辛 啦，奇就奇趣啊奇怪嗰個奇啦咁。 韓國有啲嘢有啲品牌咧，我哋都中意擺咗個新字喺度噶嘛，即係譬如、那個、 即代表辣 嗰、那個面已經係啦，新字擺咗喺中間， 因為佢真係辛辣， 即 係 辛辣 嘅味道係啦。 咁而家連嗰個 kimchi 都有個新字 咁。係啊，因為 kimchi 都辣啦，係啊，都要有辣味啦，咁啊加咗呢個名俾佢，咁啊點解咧？即係事完頭先鐘哥都講到啦，因為同四川嗰個泡菜咧想區分翻，即係大家都叫泡菜，就大家都好驚大家混淆到底邊一個先係泡菜嘅正宗咧？咁樣啊，最後唔好煩啦，我唔叫泡菜啦，費事即係混淆大家啦，咁樣就叫做新奇。咁好啦，咁啊有啲記者咧就去到落去呢個尖沙咀有小韓國街嗰度咧，就去睇下即係到底大家有啲咩反應啦。咁啊見到咧，其實呢排咧都未改得切住嘅，或者嗰啲產品咧其實本身嗰啲招紙已經印好曬噶啦嘛，咁未賣到出去，咁都仲係叫做泡菜嘅。咁啊泡菜煎餅依然叫泡菜煎餅。泡菜豆腐鍋依然都叫泡菜豆腐鍋，咁佢又問下啲客人啦，係落去買嗰啲小食啊，或者買一啲產品嘅客人就話：喂，而家咧改咗名叫新奇咯，咁你再落嚟韓國街度食嘢嘅時候，你覺得點啊？咁樣咁有啲人就話其實都好難改口喎，即係叫咗咁耐，即係無啦啦想叫個泡菜煎餅，你叫咗做新奇煎餅咁樣。 但係都唔緊要嘅，即係正如哆啦 A 夢個道理啫嘛、 哦就 是，或者寶可夢嘅道理 啊。即係叫翻十年八年就 信啦。叫翻十年八年，你而家再叫叮當嚇、啊，叮當係咩咧？你都會覺得勾咗噶嘛。又或者寶可夢。而家呢度覺得啊，仲叫比卡超，又會覺得歐咗。 寶可夢我真係仲未改到喎。 都仲係比卡超。 比卡超我都仲係叫嗱，咁跟住咧都有啲人話其實冇乜所謂啦，要改咪改咯，都係咁食法啫咁樣。咁但係有啲就話覺得有啲夾硬嚟嘅，覺得呢個名咧就唔係好襯嗰個食物啊咁樣，即係唔同人咧都有唔同嘅睇法。 咁因為你廣東話裏邊新奇，可能就去咗新奇即新奇事物嗰個感覺啊嘛， 咁啊同個橙會唔會撞咧？遲啲 呢個就係啦，所以我一定會將來引起一啲不必要嘅誤會。嗱，譬如你講嗰個咩泡菜鍋，咁而家話泡菜鍋變咗新奇鍋 OK 啦，或者原本就泡菜煎餅變咗 新奇 煎 餅 OK 啦。咁如果佢本身出開一種豉油嘅，原本叫做泡菜豉油，跟住一轉咗就叫做 新 奇豉油，咁你會唔會以為係橙汁咧？ 新奇士 油 系， 佢搞咗呢啲咁样嘅烂 get 出嚟。 系啦，咁有啲人都话，嗌咗咁多年要改口咧，就真系唔系好惯，同埋咧讲咗出嚟，好似唔知系咩咁啊。即系你知道佢改咗名啫，未必个个都知佢改咗名啊嘛。咁啊，唔该要个新奇啊，咁样佢可能真系俾个橙你，都唔定嘅咁样。咁啊，落去就见到大家对呢一样嘢咧都有唔同嘅睇法啦。咁不过我觉得就都冇乜所谓嘅，好似钟哥咁讲，过多一阵大家就惯噶啦。 但同埋咧，不如以后大家直头叫翻做 kimchi。 哦、 其实而家都好多人叫 kimchi， 系都系， 都叫翻，我要个 kimchi， 咁你咪唔使改，其实冇改过， 唔使自己改口， 唔使改口 啊 嘛。 不过冇所谓嘅，我觉得最紧要就系大家即系中意呢一样嘢食咧，就 keep 住支持佢， 系 啦。 反而我最紧要系一样，改咗名之后，有冇好食咗？又或者改咗名之后，系咪贵？系咪贵咗先？ 有冇新奇到咧？嗰样嘢系啦。 如果你因为改名，于是你将呢个改名嘅钱转介消费者上边咧，咁先至 咁啊唔抵啊！ 谁来推开这片雾？人海中漂泊，迷失不懂分真伪，沿途无风不知去路。抬头夜空中闪过，不安困惑于天际，越想归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To be the man I wanna be。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how to be the perfect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Take care of the ones I care and make them proud of me.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Just a little bit more. 笑必经过我，年月中漂泊，迷失中不知分寸，纯粹地看清这航道，抬头南天风吹散，担忧里学懂这一切，如准备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Be the man I want to be。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how to be the perfect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Take care of the ones I care, make them proud of me. 睇新 Yoshi 嘅 Better， 时间嚟到早上嘅7:49啊！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崔以彤，早晨钟哥，做乜嘢？ 可唔可以读多次直话嗰个名啊？ 睇新 Yoshi， 哦， 系啊 ，Better，OK。 Better. Okay. 系做咩事啊？ 我听唔到， 我以为你想欣赏佢美妙嘅声音。 Yoshi， 你都试下， 咪读咗咯。Yoshi， 睇先 Yoshi， 好啦， 好好入分 feel。崔健同摆低 CD 盒嘅时候有种怒气喺度。 我以为我读错咗， 唔系，冇。OK OK， 喂，问下你哋先啦。嗱，喺网上咧，而家买嘢同卖嘢非常之方便啦，更加发展到咧，其实系。各式各样嘅产品亦都有啦，同埋各式各样嘅货币同埋途径亦都有啦，即系嗰啲俾钱嘅方法啦，或者而家系有啲新嘅虚拟货币啦，亦都系近呢几年非常之热门嘅嘢啦。好啦，如果俾你可以尝试喺一个网络平台度卖一样嘢，你有冇谂过你想卖啲乜嘢咧？ 买定卖啊？ 卖 sell 系啦，做一个 seller 嘅。 冇乜嘢嘅，可以卖嘅，其实咧网上边你都揾到嘅。 嗯， 任何嘢你都可以喺上边揾到 嘅。嗯， 而家系卖乜都得。 系啊， 但你自己会 想 卖 衫咯，其实 我 想卖衫 都系一个好嘅方法。我自己就好想卖一啲即系我女女已经用唔着嘅玩具啊，或者系啲大件嘅嘢。 有嗰啲网站噶嘛，你可以摆上去噶嘛。 我其实系有谂过咁做嘅，但系咧我谂紧，如果你卖得贵咧，啲人又唔买；你卖得平咧，自己又唔忿气，咁到底点好咧？即系我喺定价方面就喺度谂嚟谂去。 好容易啊！呢个我好有经验啊。 嗯， 如果你觉得。嗰件嘢你都仲有啲價值，唔想平賣嘅，你就賣貴啲。不過你就唔使使意有人買。如果你想覺得嗰件事啊，嗰件嘢係牙訂，你好想快啲賣咗佢嘅話咧， 就賣平啲。 平啦，即刻有人接貨。 係真嘅， 因為我好大部分嘅嘢都係好新淨嘅，但係咧我又驚住如果賣得太平，啲人反而會冇信心，即係啊點解咁平啊？ 唔會㗎，如果你喺嗰啲二手網站咧，冇人諗呢樣嘢。 係啊，係啊，只會再還價㗎啫。 咦20蚊咯，仲10蚊㗎， 個電視已經200蚊㗎咯，你仲想點？ 20蚊冇得減哦，咁包運費咯。 哇！即系咁样嘅个心态，因为我就谂好多嘢，即系谂下买嗰个人会唔会思前想后咧，又担心你啲人知边度嚟嘅咧。 因为你嗰啲二手平台咧，佢预咗你系有啲问题嘅啲嘢，反而系如果你去铺头买件真货咧。你就會覺得嚇咁平，會唔會有蠱惑啊？咁 唔係咁，所以你可以喺下面講清楚，即係點解咁平？因為搬屋啦，我唔要啦，咁樣係啊，咁啲人就會信你哦。跟住話朋友送噶，唔係好揀噶，咁佢又會覺得啊，好有說服力咁樣。 都係因為我嗰啲係比較大件啲嘅嘢啊，例如佢嗰啲滑梯啊、千秋啊嗰類啊， 擺上去賣得平啲 啦。係啊，呢啲真係好想快啲處理，但係你又覺得好似好嘥咁，因為咧屋企又唔已經冇下一啲小朋友係啱玩呢樣嘢啦。而嗰啲嘢真係好。大件，所以我就好想快啲可以清走晒佢，其实真系可以空翻好多位置出嚟咯。 通常咧呢啲系点样咧？叫做全家之宝啊嘛，就由你俾你个女，跟住由你个女大之后，到佢结婚生咗小朋友啦， 仲楼 俾佢细路仔， 唔好啦啩。 如是者， 咁有嗰啲迷你仓咧， 系啊， 去到 lock 起晒呢啲嘢。 关迷你仓可以揾阿钟哥问下。喂，但我今朝想讲呢一个咧，佢唔系卖呢啲咁实质嘅嘢嘅。嗱，首先讲下佢嘅背景先啦。讲完背景，可能你哋都估到佢卖啲乜嘢。佢本身咧系一个年轻嘅网红嚟嘅。 男定女先？ 女士嚟嘅，21岁嘅啫。咁望落去个样子咧，都系行嗰啲甜美啊，可能有少少sexy 嘅路线啦、啊，即系靓嘅。 唔系嗰啲咩诶，俾钱买除衫俾你睇嗰啲咁样啊？ 你唔好谂到咁。 而家好多呢啲咁样嘅嘢嘅。 唔系，佢唔系呢一样。嗱，呢一样都叫听过啊。佢卖嘅呢一样嘢咧，我真系冇谂过系可以卖。嗱，虽然其实而家咧系越嚟越流行咧，发展一啲咧网络嘅情缘噶嘛。嗱，我身边真系有好多朋友咧系透过交友 app 去认识咧，然之后就一路都未话约出嚟实体见面嘅时候咧，已经可能话拍咗两三年拖咁样。我真系识得啲咁嘅人嘅。虽然我自己本身就觉得哇，真系会唔会好危险啊咁样。 如果系咁样嘅话咧，要重新定义咗咩叫做 拍 拖 先。冇见过都叫拍拖。 咁最多以前咪叫做笔友啫。你唔会话我同我笔友拍咗拖十年啊，不过未见过面，唔会噶嘛。咁点解而家话我喺网上交友网站识到个 friend？我哋拍咗拖好耐，见都冇见过，张相可能系假嘅，直头可能系如花或者白两金。 个名又肯定系假噶啦，即系全部都系啲代号啊、昵称咁样。 唔系咁，以前笔友都通常系假嘅， 张相都系假 嘅。张相都系阿Kitty 借张相俾 我，我要寄俾人啊咁。 阿Kitty 有冇好多人问你攞硬照啊？咁 而家上网可以 download 啦， 自己 print。嗱，但系呢一个网红咧，佢今次卖嘅嘢咧，都算系有时。少少配合佢自己嘅频道嘅，即系嗱，佢自己嘅频道度咧一路都有讲过话啊，其实咧我就未拍过拖嘅，我就好想咧即系有一段爱情咁 样。哦，呢度已经熄机啦，可以。 点解咧？ 你点会信啊？ 哦， 你点会信？我未拍过拖噶，咁样。 唔系，但系嗰啲人咧应该唔系相信嘅，佢纯粹想了解多啲。系啦，睇到张相，佢讲咩都唔重要。 中哥，你入唔到去呢个位啊，因为咧你一见到你已经好精明。嗱，呢个假嘅，呢个假，呢个假嘅，张相可能都系假嘅。 佢入唔到，因为你未俾张相佢睇，你俾咗 profile pic 佢睇，即刻入到嗰个位啦。系 啊，好假， 系咩？咩啊？张相假？ 可能嘅。 哇！呢人系咪 next top model 嘅嘢？ 系咪啊？似唔似啊？我都觉得智男系咪真系甜美性感路线先？好啦，21岁咁，跟住之后咧，嗱，佢到底 我净系认同最后嗰个啫，性感 系啦。 你我唔好赞成啦， 就性感啦吓。咁总之一个21岁嘅年轻女士，我将佢标签越减越低嘅，而家好冇说服力。我都未讲佢卖咩，你哋已经帮佢剥晒啲标签。 佢卖咩啊？ 好啦，佢卖佢嘅虚拟爱情。嗱，虚拟啫，讲到明噶，即系话咧，佢同你嘅交往咧，只系喺嗰个嘅数码频道，即系无论系任何社交平台嘅沟通啊。其实喺我嘅角度，我觉得系算唔算笔友咧，都未必有字添啊。 唔系，咁你虚拟嗰啲咪都系写字俾你？ 可能得个 emoji 啫，可能系啦，即系而家变咗，而家大家唔识写字噶啦嘛，即得揿符号嘅世代啦，可能系咁啦。又或者可能间唔中影张相哦，啜块面嘅， 似系呢啲啦， 最近嗰啲咁样，跟住你送翻个啜块面，跟住可能影哇，我依餐食紧餐蛋饭，影个餐蛋饭俾你，我而家食紧乜嘢？可能系咁嘅啫。 你讲得啱，我嗰个朋友咧话喺交友 app 识嘅时候咧，佢话咧头一排相处咧，我真系见佢系咁噶，食饭咧又要影相，喂唔好咁烦啦，唔好再影啦。唔系啊，我 send 俾我个 boyfriend 嘅，佢吓咁。嗱，佢哋会做咩咧？真系会录下啲语音啦，即系听到对方把声嘅，佢又会 send 自己个语音过去嘅， 即系 make sure 对方唔系男人嚟嘅，起码有声听下先啦， 即系嗰类啦， 系啦。 唔系，其实都可以系假嘅， 唔系声音可以经过特别处理， 都可以系假。我突然间变得好精。精明添，咁然之后 send 下相啦，讲下自己嘅生活啦，跟住有啲乜嘢，譬如话，诶嗰日做嘢唔系好顺利咧，佢会揾你倾嘅，所以系多用途，咪即系类似一个咩倾诉热线，同埋呢个拍拖友嘅几样嘢集合于一身咁样。 有冇客先？嗱，虽然我用客呢个字唔系几好啊， 咪因为佢真系 帮衬啊嘛，你可以咁 买明卖啊嘛，都算系 顾客 啦。 卖晒爱情啊，有冇对象先？ 有嘅，真系有人咧用咗一个非常高嘅价钱， 仲要高添。 系啦，我觉得真系都几得人惊嘅，因为咧其实佢只系好大路咁样讲咗话要卖自己嘅虚拟爱情啦。咁你谂下嗰样几虚拟咧？你一个虚拟嘅空间嗰度买一样咁虚拟嘅嘢，好啦，有人用咗195万港币 吓， 系啊。 100几万， 系啊， 嗰个啫，唔系嗰个好似好衰， 嗰个都 OK 嘅，其实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 如果佢系真嘅，系啦，如果佢系真的， 都唔得。 我用是我用钱去衡量的。 但是他现在他现在又不是买实质的爱情、嗯、他只是买虚拟的爱情。即是我不知道虚拟爱情包括什么，但一定不包见面。 是啊，即是来来去最多味就是给张相吃什么东西，或者石即是画面吃你一啖有一扎字。 或者情 人 短信咁 样。是啊，极其量咪去到咁。 其实我都好怀疑，到底佢所谓虚拟爱情系咪包埋有镜头影住自己添？我觉得呢样嘢真系好虚啊！因为从来都冇人定义过到底，即系喺虚拟世界拍拖系代表咩咧？我见到有啲人系话所谓嘅虚拟情侣系咩？喺一个一齐游戏入边咧，即系组成咗一个夫妻档咁样，已经叫做一个虚拟爱情。 就算当有又好，冇又好啦。咁、你话点解要即系参与嘅对象？肯俾呢个金钱去买呢一样嘢 啊？我理解唔到 噶。咁首先可能佢嗰个对象觉得嗰嚿钱唔 系 好大嚿啦， 系啦，当然 系啦，即系系啊，即系完全夹唔到肉啦。咁第二可能佢真系好想同呢个人倾偈咯。 唔系，但系有啲咧都唔系噶，有啲可能真系花尽不生积蓄咧， 都要买啊。 想买一个大话，想买一个假象俾自己， 就呢个希望都真系好贵啊！ 啊，贵噶，希望从来就系最贵噶啦，真系噶，即系如果冇希望咧，系平好多噶，真系。如果你嗰张相系百两金，真系平好多。 系又或者好似我哋咁样觉得，诶，我哋只系开 啦呢个 account， 真系系啊！ 你见到嗰 个大路啲嘢， 你见到嗰张相，可能你连自己本身 account 都注销埋啦，绝望到已。 所以睇到其实咧喺呢个虚拟世界，啲人唔系净系虚拟啊，系空虚啊，即系空虚。虚拟世界其实系，点会使咁多钱买啲假嘢翻嚟？肯定冇货，即系冇结果啊！ 嗰个真系用百几万港纸嚟买一个希望，即系系咪真系唔入狱咧？我觉得到最屘个希望幻灭嗰时咧，可能就真系够晒入狱啦。 会带嚟问题。福奇被问到，有学者推算，若果接种疫苗的情况未有改善，最严重的情况是美国每日会有4000人死于新型肺炎。他说不肯定会否出现最坏情况，但是以现时情况推测不会是好事。福奇说，以接种疫苗的民众亦应该继续戴口罩，若果有需要接种疫苗加强剂的话，免疫力较低的民众，例如接受器官移植、接受化疗的癌症患者等人士，应该优先接种。法国单日新增超过15000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未有明显下降迹象，再多6名患者死亡，累计超过110000人不治。政府計劃擴大疫苗通行證的適用範圍和強制醫護打針，超過16萬人在多個城市上街示威表達不滿。總統馬克龍猛烈抨擊助長反疫苗情緒和抗議的人，指示威不會令病毒消失，呼籲國家團結和接種疫苗對抗新一波疫情。日经平均指数报28008点，升46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9.34美元，卖出1800.5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日元110.54，瑞士法郎0.92，加元1.257，人民币6.482。英镑对美元1.375，欧元对美元1.177，欧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天气方面，广东风势轻微，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内陆地区。上午八点，台风烟花集结在上海以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而向浙江北部和至到上海沿岸一带。预测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有几阵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红隧嘅港岛入口仲系正常，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啦。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红桥。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正远嚟自 LA 同埋 New York 嘅呢一对摇摆组合啊 ，Lainey 一路都好中意佢哋嘅作品啊，今次呢一个都好啱听啊，收入榜占第九位 ，Dancing in the Kitchen。 As long as I got you with me, I'ma be okay. Slide across the floor, I'm forever yours. Yeah. What you think? Pour another drink, put it on your plate.比着我咧就唔单止净系喺厨房跳舞啊，喺洗手间啊、bathroom 啊，或者 living room 啊、dining room 都 OK 啊吓。呢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Ten 占第九位 ，Lainey Dancing in the Kitchen。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CIBS 新世代漫游深水埗， 师傅剪头发嘅时候咧，佢会先抹上一层爽身粉咧，系为咗防止啲头发碎咧黏住遮块面嘅，对每一项工序都好细心咁做嘅。 尼泊尔清洁工在香港就有扫街嘅清洁工啦，亦都有做街市嘅清洁工啦，公厕工友边样清洁工，其实佢哋嘅工作系轻松啲、舒服啲嘅咧。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CIBS。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当我自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欧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 啊， 欧， 早晨啊！不如今日咧就由啊欧洲央行嗰个货币政策嗰度开始讲起啦，好嘛？唔该晒。 好啊，因为喺上个星期四嚟讲嘅话咧，欧央行咧就议咗息嘅，咁啊议完息之后嚟讲嘅话咧，佢就咧就啊唯一落实咧喺个议息会度咧就系明确咧就要求呢个通胀咧系要高过2%咧先至会加息噶。咁啊，由于而家当地咧六月份最新嘅啊以消费物价指数衡量嘅年通胀率咧，只系得个1.9%嘅啫。咁而欧央行咧估计咧喺啊今年啦个全年嘅通胀率咧都只系1.9%。咁同埋明年咧个通胀率咧更加估计咧系会有机会回落到1.5%，去到2023年啊，估计都系只系得个1.4%嘅年通胀率。咁呢个咧系解释咗咧就啊而家市场。就估咧就话欧央行咧最快加息日子咧可能咧都要去到咧系2025年嘅时候啦。 對於呢一個 1.85 萬億嘅歐元嘅抗疫買債方案 PEPP 嚟講，幾時結束呢？喺上個星期四嘅議息會咧，歐央行咧係一隻字都冇提到嘅，完全都冇講到嘅。去到咧上個星期五晚咧，然後路透社咧先引述咧就歐央行官員咧就講啦，就話咧到咗九月份嘅議息會咧，佢哋咧就會咧係先至會咧係就呢一個抗疫方案咧係會幾時結束咧，係可先至有可能咧係下定論嘅。個原因咧就因為佢哋話咧，即係新冠嘅變種嘅病毒咧係再次咧係肆虐全球，包括歐洲在內。咁歐央行咧係想多啲去觀察啦，咁尤其係咧睇下開學之後咧嗰個疫情咧對個整個社會帶嚟嘅影響咧，先至會咧係對幾時停止買債嚟作決定嘅。咁換言之嚟講嘅話咧，而家市場股咧可能咧去到九月份咧，歐央行都未必咧係會係咁快下到定論，可能要去到咧十月份，甚至乎咧係十二月份咧個議息會咧先至能夠咧係講到咧係幾時咧係停止買債嘅。咁由於咧就歐央行咧加息嘅一個以至停買債嘅時間表上咧，都好明顯都遙遙無期啦。咁而家咧就市場咧就觀察咧，喺今個星期二、三一連兩日嘅聯儲局嘅議息會啦。咁啊睇下聯儲局咧喺個貨幣政策上咧個收緊嘅時間表咧，又會唔會早過歐央行啦？咁但係嚟講嘅話咧，全球咧大家都知啦，個經濟咧就環扣環緊扣咗一齊嘅。咁如果當歐洲嘅貨幣政策咧都唔敢去咁快去收緊嘅話咧，而中國人民銀行咧喺今個月初咧亦都宣布咧就係降呢一個嘅降準啦，咁相信咧聯儲局咧亦都好難去收緊嘅。咁由於過去咧個美元強咧，係因為咧市場認為啊，就美國咧就加息啊，同埋個減買債嘅日子咧會較其他國家要快。咁但係如果今個星期聯儲局繼續喺度放鴿，即係唔去俾到個時間表出嚟嘅話咧，咁提防咧喺個而家已經係相對高企嘅美元咧係有機會受到壓力㗎。 轉個角度，不如都聚焦講多少少美國嘅情況啦。嗱，下個星期開始咧就踏入八月份啦，今年好似過得好快咁樣。嗱，據了解咧，整個八月份咧，美國將會有咧大概 1.2 萬億嘅美元國債到期要償還。呢一件事，温生又點睇咧？事件又會點發酵咧？ 嗱，冇錯啦，嗱，去到八月份嚟講過咧，就美國咧就將有大量嘅債券咧就到期噶啦。咁美國財相嘅耶倫咧喺上個星期咧就已經係呼籲咧，就美國國會咧就要擴大咧就美國政府嘅債務上限，否則嚟講過咧，佢就話咧拜登政府咧就必須採取咧就係非常嘅動作啦。我唔知咩叫非常動作啦，就去咧係避免咧就美國咧係出現個違約嘅風險嘅。咁我基本上我都相信咧，美國國會咧係會願意咧就擴大美國嘅債務嘅上限嘅，咁佢都唔想美國即係會出現個違約嘅事件嘅。咁但係咧，龐大嘅債務如果一旦到期嘅話咧，美國政府如果又冇足夠嘅資金去償還咧，咁唯一嘅做法咧就係發新債、冚舊債，係咁樣做嘅啫，冇其他方法㗎啦。咁假如佢要發新債嚟講，而個新債又需求又不足咧，咁就可能只係得兩個可能性啦。一個咧就係要加大嗰個債息率啦，去吸引個投資者去買啦。咁但係如果債息率大舉上升嘅話咧，又可能會損害到美國經濟復甦嘅步伐，因為唔好忘記，美國好多嘅按揭息率咧係跟隨住咧係長債息嘅變化一齊走嘅，咁所以如果長債息係上升嘅話咧，美國個按揭息率就會上升，就會影響個樓市噶啦。咁另一方面嚟講嘅話咧，就當然要睇住咧就如果第二個可能性咧，就話如果唔提升嘅息率去吸引人去買債，就要聯儲局咧就印多啲銀紙咧，就由聯儲局去買債。咁如果聯儲局印銀紙去買債嘅話咧，咁當然咧亦都會損害到咧就個美元個領導地位啦。咁所以踏入八月份嚟讲嘅话咧，个美债市场嘅状况嘅变化咧，实在系值得我哋去关注住噶。 咁除咗美债市场咧，仲要睇睇今个星期咧公布嘅经济数字。 冇錯啦，今個星期咧要留意嘅經濟數字咧都唔少嘅，咁美國咧就反而少啲，美國咧就值得留意咧就係星期二咧就會公布咧係五月份嘅 CoreLogic 二十大城市樓價指數，咁雖然冇錯呢個係五月份嘅數字，咁但係咧由於咧係二十大嘅城市去計算出嚟啦，咁所以呢個數字咧往往咧係對個美國樓市係有代表性嘅，咁啊值得關注噶。咁其他重要嘅數據咧就主要來自歐洲啦，嗱喺星期五嚟講嘅話咧就歐元區咧有三個數字咧要關注啦。 咁啊喺星期五咧，就歐元區會公布第二季嘅 GDP 啦，七月份嘅消費物價指數衡量嘅通脹數字啦，同埋六月份嘅失業率嘅。咁啊等到呢啲數字公布咗之後嚟講嘅話咧，我哋就可以咧衡量到咧就話歐元區呢個最新嘅經濟狀況啦。咁而除咗歐洲嚟講嘅話咧，今個星期三就有澳洲啦同埋加拿大都會分別咧係會公布佢哋嘅以消費物價指數衡量嘅通脹數字嘅。咁啊澳洲咧公布咧就係第二季嘅通脹數字咧，而加拿大公布咧就係六月份嘅通脹數字噶。 再聚焦睇睇亞洲區方面嘅情況啦，當然重中之重咧睇下個東京奧運啊。咁估計咧好多香港嘅聽眾或者觀眾朋友咧都聚焦住啦，睇下香港有冇機會攞下牌先咁樣。除此以外咧，都要睇下日本嘅經濟狀況。交俾温生幫我哋用日本作個結尾啦。 好啊。好啊，咁啊睇日本嚟讲嘅话咧，当然要留意咧，就系东京奥运嘅期间咧，会有几多人咧系会染上个疫情啦。咁呢个系大家最关注噶啦。咁啊之前咧就以为咧就日本咧就会喺东奥嚟讲嘅话咧就好严谨咁去执行啦，就即系去确定咧嗰个疫情咧就唔会喺当地爆发啦。咁但系咧就喺上个星期咧，大家都听到啲消息啦，就好惊讶地咧，原来咧就啲运动员咧系可以喺嗰个运动村奥运村里边咧就自由出入嘅，就冇人管嘅。咁啊呢个咧就令到咧就日本咧个上个星期咧，我哋见到咧个爆疫嘅情况都几严重嘅。咁我哋密切留意住个发展啦，去衡量咧就对整个日本个经济所带嚟嘅影响。唔好忘记啊，日本唔同欧美啊，欧美咧就都有成五成以上嘅人民咧系打咗疫苗噶。咁但系日本咧据了解咧就得20%多少少嘅人打咗疫苗嘅啫。咁所以喺日本啊嗰个 Delta 喺日本爆发嚟讲嘅话咧，对日本个经济会影响咧，系远远大过系其他国家噶。 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金股会嘅大事件啦。咁啊，温生，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啦，好嘛？唔该晒你，拜拜。 阿O，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个夏天阿O暑假优惠大酬宾。喂 ，Kitty、钟哥、小白同埋 Barbie， 早晨啦， 早晨啦。 奥运风咧就吹到嘻嘻冚冚啦，咁啊，上个礼拜咧都有讲八月一号，记唔记得系咩日子啊？ 八月一， 八月一号系咩日子？ 唔记得 啦， 攞钱攞钱，全民运动日啦，明明讲一啲嘛， 又点会记得啫？ 系咪啊？ 我以为你讲紧之前登记嗰啲 攞钱系，我都谂到呢样嘢啫。 收二千蚊添。 好，俾停先，俾钟哥讲翻个 get 先。 唔系 get 嚟嘅，系我真系觉得系真嘅， 系 全民嚟嘅， 系全民。 我点知系咪真啊？ 系啊， 全民运动日。 依家话俾你听， 唔系 get。 系啦，依家话俾你听系真噶啦，全民运动日啊，八月一号啦。咁啊，之前都话喂想去康文署嘅网站，以至咧去康体通嗰度 book 下场啦。咁都因为都免费嘅，好多场地咁样。嗱，有一样嘢咧就免费得嚟咧。大家平時咧就冇乜機會參加嘅，但係咧透過呢一個全民運動日咧，可能會幫到你手啊！就係咧高爾夫球， 哇！ 係啊，連高爾夫球都有得玩喎，咁樣。 但係我冇高爾夫球棍， 係咯， 冇架撐， 冇架撐啊！咁應該有嘅， 應該有嘅。 唔好咁驚訝。我都冇啊！我想同大家团购一碌高尔夫球棍， 我哋 share 啊！ 出嚟打下高尔夫球， 人哋好多唔同嘅型号噶， 系啦系啦， 每人买一支咁样。 当然啦，即系康文署都有指引佢话，其实都有啲驻场嘅教练去俾你去玩嘅。咁好似要睇翻啲内容啊，文说咧，赛马会一个澳西州嘅公众开放嘅高尔夫球场地都可以俾大家去 book 啦。到目前為止，究竟 book 曬未啊？或者佢開唔開放？你自己上網揾啦嚇。咁我唔係高爾夫球達人嚟噶，只不過睇到喂，除咗平時咧，籃球、足球、排球、乒乓波、羽毛球啊等等咧，仲有啲得意啲嘅活動或者運動可以俾大家參與到。頭先講咧，高爾夫球係其中一樣啦。第二咧，其實咧。攀石咧都系一样，大家可以试试玩玩嘅嘢嚟，因为都平时比较冷门少少啊，即系譬如话，喂 Kitty 约你打乒乓波，可能你听过啊 ，Barbie 喂约你打羽毛球，可能听过 啊，啲普遍啲啊， 一齐去攀石， 攀石即系嗰啲一嚿嚿嗰啲， 应该 可以室内嗰只， 系啊，捉住嗰啲石咁样慢慢爬上，我见啲快嗰啲即系飞天禽咁跑上去。 試過一次啊，喺室 內。你又試過一次， 好、 快， 真係好快。 有種女漢子嘛，嗰時我都試下啦。 好快跌咗落嚟係嘛？ 唔係，佢你睇個難度咯。其實你唔好以為你望落去好似好容易咁，其實咧你係需要好多努力去諗，即係用啲咩手啊，邊隻手邊隻腳啊，去擒上去咯。 係啊，咁大家有機會咧，又可以喺全民運動日啊，睇下有冇啲啱自己嘅活動或者運動咧，栽栽佢玩玩佢啦嚇。 係啊，唔止係訓練，即係自己嗰啲四肢嘅能力嘅，仲係訓練埋你嘅努力添啊、 哦！好啊， 當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七月二十六日是一年的第207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158日。2016年七月二十六号，由瑞士商人安德烈·博尔斯伯格和精神科医师贝特朗·皮卡尔共同集资发起的太阳能飞机试验计划“阳光动力二号”。完成环绕地球一周创举。阳光动力二号是一架固定翼飞机，采用太阳能为动力，不需要任何石化燃料。2015年3月由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阿布达比起飞，预计2015年8月完成旅程。途中因为遇到恶劣天气及电池过热等技术问题，被迫暂停及进行维修，最终未能在预定时间完成计划。7月26号出生的朋友具有强烈的支配欲，懂得分析及评论，能够在实际经验吸收知识，喜欢集中精力研究单一领域，对家庭、社交圈甚至整个社会都具有影响力，对自己充满信心。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参与艰辛破纪录的计划，可唔可以挑战你自己嘅极限？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我哋积极研究发展新能源，系因为我哋想爱护地球，还是只系旧能源已经无利可图呢？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咧，小芬继续喺度噃。香港贸发局主办嘅国际采购会实体展咧，今日开始，直至到星期四咧，就会喺湾仔会展举行啦。今朝早咧，我哋好高兴请嚟咗香港贸发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李家伟先生 Baron 咧，就同大家介绍下呢个商贸展览嘅亮点噶噃。早晨 ，Baron。 早晨啊，小芬。因为疫情影响啦，咁其实各行各业已经影响咗，即系持续超过一年噶啦。咁香港贸发局咧，其实一直都積極咁利用一啲數碼啦，同埋線上嘅工具啦，同埋服務咧，咁去協助環球嘅企業咧，繼續喺疫情之下咧，係繼續做生意啦，同埋進行呢個貿易嘅。好似今年啦，三月我哋就舉行咗國際採購會嘅網上展，咁咧就幫助咗咧就唔少環球嘅買家啦，喺足不出户嘅情況底下咧，都可以採購到產品嘅。咁另一方面啦，咁喺今日開幕嘅國際採購會實體展裏邊咧，我哋就會帶嚟咧超過1000间嘅参展商嘅，咁包括咧，仲有四个嘅展团咧，系会带嚟一啲优质嘅产品咧，就系俾国际嘅买家去采购嘅。咁佢哋咧分别嘅展团有咧呢个香港嘅出口商会啦，亦都有贵州省嘅商务厅啦，同埋韩国嘅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以及咧系釜山工商会嘅。咁今次嗰个实体展咧，其实系结合咗咧七个我哋贸发局商贸展览嘅主题，咁咧就以产品陈列专柜嘅形式咧系展示各类嘅产品嘅。咁买家咧当然可以亲身嚟到现场咧去了解呢啲产品啦，同时咧亦都可以咧透过我哋预先安排嘅商贸配对会议同埋用呢个升级版嘅贸发网采购平台咧，去同啲参展商咧系保持联系，咁继续咧可以喺线上同埋线下咧系进行采购嘅。 Baron 啊，我知道咧，其实今次嘅实体展咧就以时尚采购灵感荟萃咧就作为主题噶噃，并且咧仲设有四大嘅产品类别添，咁啊方便买家咧可以作一站式嘅采购啊嘛。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绍下有啲咩特色产品咁咧？ 好啊，咁咧其实现场咧我哋会有数千种嘅产品啦，咁所以我哋就会将佢分做咧四大嘅产品类别 列咧去陳列嘅。咁包括有呢個 Smart Home 嘅系列啦，亦都有 Smart Play、Smart Style 同埋 Smart Tech 嘅。咁其實 Smart Home 咧，顧名思義咧，就會係展示一啲咧家庭嘅用品啦，同埋一啲家用嘅紡織品嘅。當中會有一個香港嘅品牌咧，係會帶嚟好多款嘅防疫抗病毒嘅家居產品嘅。咁好似枕頭啊、箍筍啊、坐墊等等。咁佢哋嘅產品咧係獲得呢個國際權威機構認證啦，咁可以咧係有效喺10分鐘之內咧，顯著破壞呢個2019新冠病毒病嘅活性功能嘅。咁同時咧都可以抑制其他嘅細菌添嘅。咁而喺 Smart Play 嗰個專區裏邊咧，就會提供多款嘅嬰兒用品啦、玩具同埋遊戲嘅。咁咧好似有中國內地展商咧，佢哋會展示一啲咧係具教育同埋科學理念同埋環保題材嘅一啲親子遊戲玩具啦，咁啊去啟發小朋友嘅創意思維嘅。咁而部分嘅玩具咧，亦都可以咧係教導啲小朋友咧係關於電子線路嘅知識啦。咁啊等啲小朋友咧係可以寓遊戲於學習嘅。咁而喺 Smart Style 嘅系列咧，就會雲集一啲時裝、禮品、印刷同埋包裝用品嘅。咁咧亦都展示咧多個咧係得獎嘅香港嘅原創設計產品嘅。咁好似有發熱功能嘅智能頸巾啦，亦都有呢個可以變身做呢個露營椅嘅多功能背囊。咁同埋咧有啲用紙同埋金箔特製而成嘅輕巧耳環等等嘅。咁而最後啦，就係呢個呈現呢個電子產品、燈飾設備、醫療同埋保健品嘅呢個 Smart Tech 展區啦。咁咧有香港嘅展商咧就自家研發咗咧一款創新嘅無線掛畫嘅揚聲器嘅。咁呢款揚聲器咧係以專利嘅技術研發嘅版畫製成嘅。咁啊內置嘅無線喇叭咧可以喺唔超過3cm 嘅超薄空間裏面咧係播放音樂。咁咧呢個係一個即係以嶄新嘅數碼技術咧去呈現呢個藝術同埋音樂嘅。 啊，咁唔知今次實體展咧有冇一啲專題研討會咧係專為業界人士而設嘅咧？ 有啊，咁譬如我哋喺上星期五啦，即係7月23日咧，其實我哋就已經舉行咗一場咧叫做全方位數碼採購攻略為題嘅網上研討會啊。咁咧就係俾業界人士咧係獲取一啲咧就係逆市嘅攻略啦。咁有兩位嘅業界領袖啦，包括係呢個國際市場分析公司嘅代表，同埋中國內地嘅電商市場拓展嘅專家咧，係剖析咗咧最新嘅電子商貿攻略嘅，咁啊可以教大家點樣擴充業務啦。咁除此之外咧，貿發局嘅代表亦都喺會裏面咧係分享咗呢個網上加實體採購平台嘅，咁啊為一眾嘅供應商咧提供更多元化嘅選擇。咁如果大家係對呢個研討會裏面嘅內容好有興趣嘅話咧，就可以上翻我哋嘅網站咧去重温翻嘅。 展會嘅詳情咧就可以去到網站 isshow.hktdc.com 嗰度查閲啦。同期咧仲舉行緊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珠寶展以及香港国际钻石、宝石及珍珠展噶噃，有兴趣嘅朋友咧就记得上贸发局嘅网站登记免费入场证，一次过参观晒几个嘅展览嘞噃。今朝早唔该晒你 ，Byron，Thank you，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队代表奥斯卡在奥运三项铁人项目以第33名完成，时间是1小时48分55秒，创下香港选手在奥运三项铁人历来最佳成绩。賽事有51名選手參賽，最終有49人完成賽事。奧斯卡比取得金牌的挪威運動員慢3分51秒過終點。這個項目的銀牌和銅牌分別由英國和新西蘭選手奪得。英國倫敦部分地區星期日受到暴雨侵襲，出現嚴重水浸，有汽車和巴士路中死火，部分地鐵線亦受影響，至少8個車站要關閉。當局發出黃色雷暴警告，預測部分地區會有多達100毫米大雨，又向2個地區發出水浸報告。東區2間醫院說，由於急症室水浸， 東部兩間醫院話，由於急症室水浸，呼籲使用者轉到其他醫院。消防部門在幾個鐘頭內收到300個同水浸有關的求助電話。官員警告民眾在惡劣天氣下避免外出。有居民在社交平台說，水浸掩蓋行人路，馬路變成運河，亦有人說從未見過這麼嚴重的水浸。美國白宮首席防疫顧問福奇認為，美國在抗擊新冠變種病毒 Delta 方面正走在錯誤的方向。福奇在接受美國傳媒訪問時說，美國近期確診病例回升，大部分患者都未有接種疫苗。由於美國現時仍然有半數民眾未有接種疫苗，將會帶來問題。福奇被問到有學者推算，若果接種疫苗的情況未有改善，最嚴重的情況是美國每日會有4000人死於新型肺炎。他說不肯定會否出現最壞情況，但以現時情況推測不會是好事。福奇說，已經接種疫苗的民眾亦應該繼續戴口罩，若果有需要接種疫苗加強劑的話，免疫力較低的民眾，例如接受器官移植、接受化療的癌症患者等人士，應該優先接種。珠海當局發出通告，對香洲區多處採取封閉管理，實行封閉隔離，足不出戶，服務上門管理措施，暫定14日。另外，將香洲區全區作為監控區域，加強重點人群、重點場所監測和管理，並要求在今日午夜前完成全市核酸檢測。當局昨日公布當地一宗無症狀感染個案，患者7月19日從南京乘坐航班抵達珠海，其後送到集中隔離酒店接受醫學觀察，之後四次檢測都是陰性，但到前日檢測呈陽性。日經平均指數報28,005點，升457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9.16美元，卖出1799.7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日元110.59，瑞士法郎0.92，加元1.258，人民币6.482，英镑对美元1.375，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有几阵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葵涌嘅昌荣路去美孚方向，近住国瑞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影响到青山公路嘅葵涌段一带咧比较挤塞。重复多次咧，就系葵涌嘅昌荣路去美孚方向，近住国瑞路有交通意外，咁主要影响到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咧比较挤塞。咁较早前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主要咧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挤塞，排到龙盘苑嘅。就是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近住九龙湾体育馆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但一带仲是车多，排到去龙翔道，近住龙盘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骏发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 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收费广场一段多车、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就比较行车缓慢。咁喺新界方面，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咧挤塞，车龙去到屯门兆麟综合大楼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话你知。 喂喂喂，你做乜咁愁啊？ DSE 放咗榜啊，成绩唔系咁理想，想搵工又唔知有乜嘢啱我做啊。 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可以帮到你、啊。佢哋咧为15岁至到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者以下嘅离校青年人提供全面嘅求职平台，包括职前培训、工作实习训练同埋有薪在职培训嘅。 我见计划网站咧，仲话会有注册社工帮学员分析事业方向，又会就住学员喺职场上面遇到嘅问题提供支援服务，听落都好似几好、啊。 系啊，而且计划咧都有好多职前训练课程，俾学员喺入职前学到同工作相关嘅技能，完成课程之后咧，仲有培训津贴添啊！ 听落都几啱我、啊，等我即刻上去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嘅网站，www.yes.labour.gov.hk 睇下详情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话你知，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逢星期一至六晚六点，没有墙的世界时段，关怀小众，鼓励共用。 7:05，文化日常，音乐文艺晚晚献上。 到7:35，继续有医生与你，星期一至五晚提供全方位健康资讯。 奥运七月， 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明忠、梁鹤熙，晨光出商量。 今日我哋讲下 铁皮玩具。以前一听到玩具两个字，就会觉得系属于小朋友嘅专利。但系而家呢一个世代，当然就唔系啦。有大人嘅玩具，亦都有细路嘅玩具。而有趣嘅就系，而家大人嘅玩具有部分其实系几十年前那些年我哋细细个嘅时候梦寐以求嘅玩具嚟嘅。潮流兴复古，攞翻几十年前细细个我哋买唔到嘅玩具，重新再出一次，都可以话系有价有市嘅。而其中对于玩具迷嚟讲，铁皮玩具系占咗一个好重要嘅位置。由六七十年代开始，市面上其实有好多嘅铁皮玩具，有啲就系由外国入口，有啲就系本地生产嘅。呢啲玩具嘅特色就系全金属制造啦，即系我哋俗称嘅铁皮。早期嘅铁皮玩具都会系一啲嘅交通工具为主啦，咁因为可以有一啲嘅机关，大多数佢哋有上链嘅功能嘅，譬如话佢整一啲嘅车、火车或者系单车啊、坦克车等等，都可以上链，然之后佢就会行嘅。咁呢一个亦都对于好多嘅小朋友嚟讲，系觉得非常新奇有趣。咁当然啦，如果你唔喜欢一啲嘅交通工具嘅话，女孩子呢都一样可以玩铁皮玩具，因为有一啲嘅系列呢就係会以动物为主，譬如话马骝仔啊、青蛙啊，都系极之受欢迎嘅。 对于六七十年代成长的小朋友来讲，铁皮玩具绝对在他们生活里面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后来当去到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塑胶亦都多了应用在不同的地方，包括在玩具生产上面。慢慢铁皮玩具亦都成为了历史了。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你能够在家找到长辈留低落来的一些铁皮玩具的话，其实都会非常之珍贵的。 我都可以唔使望住崔杰同讲啊。 点解？ 你应该都唔系嗰个年代啊，你应该冇见过铁皮玩具添。 No no no， 点会啊？ 黑板噶嘛，有啲 keep 住都有出价。 我知道，但系而家嘅复刻版点会吸引到你呢？ 唔系啊，我细个嗰时都有啲噶，青蛙仔啊嗰啲，即系上链嘅，系啊，上链嘅。有啲就系，我记得有一个我系有拥有过，系一个人嚟嘅，佢好似打紧鼓咁嗰啲咯，即系总之佢有啲 马骝仔，又有柴打又成咁样， 系啦， 就似个卖电芯广告嗰只咁样， 系马骝仔。 咁当然嗰时买就都仲系算系平嘅玩具啦。咁但系头先讲话有啲而家再出翻，即系行翻呢个怀旧嘅味道，即系之前讲嗰啲西瓜波啊，都一揽甚呢啲玩具摆埋一齐卖咧，哇，好鬼贵啊，买到。 可以呼吁一下听众们，如果你哋有嗰啲铁皮玩具，可以喺面书专页嗰度同我哋分享下都得，即系影张相。如果仲 keep 到嘅话， 有啲咩造型咧？仲有 哇好多 哇！我记得嗰时 梁威有冇玩过啊？ 我系执过，我系执过，即系你知我哋细个咧，就梗系会执嗰啲哥哥姐姐剩翻落嚟嗰啲玩具噶嘛。咁嗰啲哥哥姐姐有执其他哥哥姐姐啲玩具噶嘛。所以我屋企有只好大只嗰啲游轮嘅。嘅鐵皮玩具嘅爛噶啦，當然咁，但係咧我就發覺咧，唔係好吸引嘅，因為第一佢大嚿啦、重啦，同埋戒手嘅。 戒手啊，呢個係一定會噶嘛。 係啦，咁但係咧嗰陣時我就奇怪啊，點解我都唔玩噶啦，抌咗佢啦。跟住我爸媽話唔抌得噶呢啲，好矮矮矮好值錢嘅。 估唔到啊，原來真係嗰陣時開口中，隔咗咁多年之後， 升值 好值錢， 升曬值， 爛嘅都值錢啊嘛，仲要 爛嘅就當然爭 冇咁啦。 但如果而家因為金屬嘅部件咧，最難 keep 就係佢唔好生鏽。如果你而家 keep 得好地地冇生鏽咧。真係隨時可以賣到一個唔錯嘅價錢， 食餐飯啦、 啊，一餐好好嘅飯添啊！可以。以前我細個有幾隻嘅鐵皮玩具咧，我印象就好深嘅。有啲好細隻嘅，譬如話你哋有冇見過？好似一隻蟬，即係嗌秋天嗌嗰啲蟬咧，就係咁樣嘅啫。咁佢咧就好似一個圓拱形咁樣，一隻蟬咁樣嘅樣嘅，直頭係。跟住佢，我玩有咩玩呢？由於佢係圓拱形啊嘛，佢嗰種鐵咧係薄身啲嘅，咁你將佢屈嘅時候，發發發發咧，就真係可以有一種蟬叫嘅聲玩到出嚟， 哦， 即係啪啪啪啪咁樣打佢嘅時候，佢就有啲蟬聲出嚟，呢、這個好有印象啦、另一個就係嗰只青蛙啦，即係上天青蛙可以即係自己跳下跳下嗰啲咁樣啦。仲有一隻咧，相信好多人都睇過嘅，生蛋嘅雞， 哦， 那個、生嘅鐵皮蛋啊， 鐵皮蛋嘅雞。咁佢咧就你嗰啲蛋就當然係細細粒白色嗰啲咁樣入咗落個肚嗰度啦，跟住之後你上鏈佢就行幾步咧，佢就會噏我就彈出嚟，行幾步噏就我就彈出嚟。嗰陣時咧呢只好受歡迎嘅，咁另一個變種咧就係又係嗰只雞，不過咧就唔係生蛋，佢係變咗推住架手推車，手推車裏邊咧就有好多隻雞仔，就又係你行嘅時候咧，跟住佢行幾步咧，跟住嗰啲雞仔就會彈上嚟。行幾步咧，只雞仔就會彈上嚟嗰啲咁樣， 哦、 即係呢兩種咧，就係我細個嘅時候見得最多嘅鐵皮玩具。咁都係另一種就係機械人啦。 哦，係啊，嗰啲機械人都係不在外乎係個樣係好似一個紙包飲品加兩隻手兩隻腳咁樣行下咁嘅。 哇！而家就復刻咗好多啊， 係啊， 即係當其時嗰個鐵皮機械人入電芯行幾步。跟住咧就會打開心口個窗門，可能有啲咧就係睇片嘅，可能有啲咧就有支機關槍嘅，跟住係咁上半身就360度轉完之後閂翻埋道門，跟住又向前行幾步，呢、這個咧就係最經典嗰只啦。 不過鐵皮玩具咧有一個好處咧，就係佢因為小朋友玩玩具好多時都中意佢自己喐噶嘛，咁、鐵皮玩具咁咪上鏈咁去喐咯。但係去到後來頭先咪有講咪話開始用塑膠整玩具嘅時候咧。有陣時未必咁多機關，或者甚至乎後來進展到咧一啲玩具係要入電芯嘅。咁跟住咧，我細個記得咧就係得到呢啲嘅玩具嘅時候，咁好開心啦，玩兩下啦，跟住咧就會冇電咯。媽媽就話：，電池貴啊，你就咁樣玩算啦。 咁玩算啦。 係啦，咁跟住就發覺，咁咪即係變咗嚿唔喐得嘅嘢，或者唔會響、唔會叫嘅嘢咯。咁所以 鐵皮玩具嘅魅力就係在於佢嗰、那個經濟嘅效益係相對高啲嘅。 嗯， 咁同埋嗰陣時咧玩鐵皮玩具，啊，鐘哥仲有冇 keep 咧？你啲鐵皮玩具 冇啦，以前有第一次搬屋嘅時候咧，好多抌咗啊，所以真係有啲哎呀可惜嘅感覺。不過冇辦法，而家又唔會高追啦。因为真系 高追， 真系高追。如果你买翻旧嗰啲咧，真系超贵。 嗯， 如果买复刻嗰啲咧，我又觉得好似真系 冇嗰种味道， 冇嗰种味道， 好新啊嗰种感觉吓，系啊。不过我上网睇咧，即刻睇下有啲铁皮玩具有啲咩样咧，有啲真系好经典嘅。譬如啊，可能我一讲咧，你已经脑里面有佢个形象啦，就系、是、一只马骝。骑住架单车喺度踩单车个样啦，系啊，呢个又系啦。咁啊，另外有一个咧就系有个人推住架雪糕车，呢个又系都会常见到嘅铁皮玩具嘅造型嚟嘅，系啊。咁啊，青蛙同埋只鸡都系啦，就咁一只鸡，咁佢就冇生蛋嘅。 哦， 就咁一只鸡系鸡添， 一只鸡一只 跳下跳下嗰啲系嘛？ 鸡讲得太敏啦，鸡系一只鸡，系啦，一只鸡咁样又系上年嗰一只，都几多。不过佢都话铁皮玩具系呢个19世纪初欧洲传入嚟嘅。 哦，系啊，好似我睇过有篇文章佢讲咧，即系因为原本喺本地冇生产，都系外国引入噶嘛。 系啊， 咁外国人去做呢啲玩具嘅时候咧，就希望可以彰显到啊，我哋国家个科技好发达啊，咁所以就会有啲个样好先进嘅车啊、 机械人、 火车啊，就会有呢啲咁嘅嘢。跟住后来慢慢到本地生产咧，咁亦都系会有一啲本地嘅信息摆咗喺里边嘅，咁系几有趣。不过呢啲铁皮玩具有啲都几大嚿噶嘛，我成日觉得咧啲小朋友，譬如细个去饮茶，咪成日好中意揦住嚿嘢嘅。咁会唔会真系譬如阿钟哥你细个去饮茶嘅时候，会唔会见到就系个茶楼好多人攞啲铁皮玩具玩？ 唔会啦，因为真系太大嚿啊，你好难攞到出街玩噶嘛。嗰啲咁同埋咧，即系生产铁皮玩具嘅时候，你一定要用好多工厂嘅人手啊，去整出嚟。佢好难话全机器做嘅，冇可能。咁人手嗰阵时就香港有好多系加工厂嚟噶嘛。咁啊，整完之后咧就运翻去外地。即系如果你话喺欧洲传入嚟，就喺香港整完之后运翻去欧洲咯。 系， 咁我就卖翻俾你。 咁我好记得我第一个，亦都系唯一一个铁皮机械人咧，喺边度买嘅咧？就系当年嘅工展会。即系当年70年代或者即系同而家就唔同啦。嗰时真系夜晚，我觉得系去公展会，见到我想买，终于即系掠到买一个。咁嗰个咧就系正话讲啲入两嚿大电芯，然之后咧就行几步，跟住心口个舱门就打开，转嗰啲咁样咧。我以前屋企咧有嗰个地板有一笪咧就凹咗嘅，即系嗰啲可能啲石屎啦唔够啊咁样凹咗一忽咁样。跟住以前细个咧就叫个机械人咧就行。一只脚咧就行平嗰边，一只脚咧就行凹嗰边。 即系你俾个氹佢踩系嘛？ 细个已经咁啦， 俾个氹佢踩仲得了咩？俾个氹佢踩，俾个氹佢踩。跟住见佢慢慢行嘅时候咧，咦？佢真系勉强行到，即系虽然好似跌下又起下，跌下又起下咁行到，咁啊好开心啦。点知行咗一排之后咧，叫佢行翻平路，佢真系行平路都系咁样。 整到人哋拐下拐下，我都有听众啊 ，US Carmen 咧，佢都有相可以 po 出嚟喎。 啊，就系呢只，系啊，系啊，就系呢只 铁皮玩具喎，仲推住一架车添。 系啊，就系呢只，就系呢只。哇， 保养得好好喎。 好新手，好新手啊！咁如果呢啲铁皮玩具大家有啲回忆嘅话咧，今朝不妨攞佢出嚟抹一抹尘，再同佢倾下偈啊！ 我是个怕输的人，仍然扮 时间8:51啊，听过有 Dear Jane 星马力乐之心。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呢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好，继续嚟到东京奥运知多啲，咁先同听众睇睇个奖牌榜先啦。暂时咧，第一咧就系中国嘅六面嘅金牌啊，咁日本咧东道主都几好，咁啊有五面嘅金牌。通常咧头嗰几日咧，即系睇翻咁多届嘅奥运，头嗰几日通常都系中国，跟住就会去到美国或者俄罗斯嘅。 系系系， 因为东道主嘅关系啦，咁啊主场嘅日本啊，咁啊有五面金牌，其实成绩都算系几好啊，系嘛？好啦，咁啊奖牌榜方面，第三就系美国啦，第四咧就系韩国啊，第五咧就系俄罗斯奥委会，咁大家可以继续留意住奥运啊，咁另外今日嘅赛程方面咧，咁如果大家而家听紧晨光第一线啦，亦都可以咧就留意埋支持埋阿张小伦啊，因为佢而家咧正在咧就系比赛紧呢个花剑，系啦，咁到底会唔会成功咧？咁暂时个势头咧都唔错噶，希望咧小伦继续加油。咁除咗小伦之外啦，咁见到张家朗啊、叶俊贤啊、蔡俊贤啊，佢哋都会喺剑术方面咧就去到比赛嘅。咁羽毛球方面咧，今日亦都有比赛啦。游泳方面200米自由泳何思培今天也都会出战的，乒乓球方面也都有黄振廷和林少恒，滑浪风帆方面今天也都会有比赛，港队方面大家要给多些叫做吸力啊，俾我哋嘅香港队嘅运动员啊吓。好，咁今日咧，除咗我同 Kitty 之外啦，电话侧边就邀请到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梁洪德雷 Sir， 早晨。 早晨啊，雷 Sir。 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雷 Sir 啦，奥运啦，咁当然我哋而家就好支持住港队嘅。不过咧，我发觉头嗰几日嘅时候咧，港队嗰个发挥好似失准得都几厉害，其实会系咩原因呢，雷 Sir？ 就我又唔係太過即係好負面咁嘅批評，咁但係失準咧，呢個去到一啲大型嘅競技運動會咧，呢個好多人都會嘅。咁其實即係就算你話我哋小學生，大家好多時出席一啲運動會啊，或者朗誦比賽啊、演講比賽啊，出賽之前都好緊張，昨晚瞓唔著啦。咁呢啲其實都係幾平常嘅。咁因為去到咁高水平嘅競技運動咧，我哋成日讲紧喺科学上咧，四大嘅取胜嘅元素就技术、战术、体能、心理，四样嘢都要必须要发挥得最好，你先有能力去争取好嘅成绩或者系争取奖牌啦。咁去到嗰个水平就技术、战术、体能，即系都唔太差噶啦。咁所以临场嘅心理发挥咧，就成為一個勝負嘅關鍵啦。咁因為特別就係乒乓球啦，咁乒乓球琴日咧就係我哋黃振廷同阿杜海琴嘅組合啦。咁睇到佢哋比較係我就唔想用失準啦，因為佢哋依然都有繼續比賽啦。喺嗰、那個應對嘅緊張啊、焦慮啊，或者個戰術上高咧，其實係可以做得多啲多嘅，做得好少少嘅。因為講緊勝負嘅一球波嘅關鍵啫嘛。咁所以呢、這個都喺我哋運動心理學啦，同埋喺個戰術上高咧，點去調適，點去發揮咧。其實都我哋即係作為觀眾啊、球迷都好啦，呢、這個可以喺正向方面咧係學習多啲咯。 咁都要學習下。咁但係有冇辦法令到大家可以好快脆回復翻嗰個節奏咧？ 有两个嘅方法，即系两样嘅大嘅讨论。第一个就系即场嘅调节，第二个咧就系喺赛后嘅调节。赛后嘅调节咧，就而家我哋体育学院咧就有一队嘅支援嘅团队啦，包括有运动心理嘅朋友啦，有啲恢复嘅科研人员啦，去到嗰度同你倾嘅。所以赛后嘅恢复咧，呢、這个教练团队同埋支援团队咧都会做得系好好嘅。咁就反而就系大家主要做运动嘅时候咧，可能类似有啲好似佢哋比赛性。争跌对嘅时候，那个心理嘅状况啦，咁其实有一个好简单嘅做法咧，就系、是、做一啲深呼吸，即系做深呼吸。嗱，譬如大家喺 我哋而家都可以做喎、 啊， 而家 系啊，你喺直播室都有做啊， 系啊， 大家做几下深呼吸咧，你要发觉好似揿咗一个重新启动嗰个掣咁嘅，大家即系我一个感觉啊，精神嘅状况，好似突然间唔记得咗头先，咦，我有啲嘢做得唔啱咩？冇啊。系嘛？咦，从头开始啦，咁呢个咧喺比赛嗰瞬息嗰一刻咧。就是呢個其實好緊要，因為令我哋做完幾下深呼吸咧，我哋會唔記得咗頭先嘅負面嘅嘢，咁咪唔會繼續影響你咯。 系，喂，雷 Sir 呢个咧， 好好细微嘅嘢，系好好特别，好有趣噶。 我前两日就系睇气枪个比赛咧，就见到诶韩国有位选手咧，就系未比赛之前就好大力咁深呼吸。咁我作为观众就见到，佢应该几紧张啊。佢就系用呢个方法嚟到调节自己，带俾我哋睇到啦。咁我亦都想问阿雷 Sir， 即系我就觉得，即系喺比赛期间啦，譬如你打紧一啲局数落后紧嘅时候，嗰个即系心理质素亦都好紧要啊，即系都想调节。翻嗰个自己嘅心情啊节奏咧，嗰阵时啊，我谂教练所讲嘅说话，即系譬如暂停啊或者抹汗嘅时候咧，都系要俾到好大嘅动力嗰位运动员，系咪咧？ 系啊，嗱，我哋嗱，譬如教练提嘅说话咧，其实喺教练我哋培训教练嘅时候咧，这个都好特别要提醒佢哋嘅，你唔能够讲得太多嘅。 系， 譬如我哋一个人嘅记忆喺短暂里边咧，我哋记唔到好多嘢啊嘛，你讲十样嘢俾佢咧，佢冇可能系即时系掌握得到嘅。咁所以重点係一样起两样止顶拢三样係针对一个战术嘅打法。所以教练值钱嘅呢个地方就係话佢喺睇到对方特别係乒乓球啊剑击一啲对战性嘅弱即係项目嘅话呢、对方嘅弱点呢就係呢个关键啦。咁所以係重点一样起两样止就够㗎啦。因为如果你讲得太多佢嗰个运动员根本你冇时间呢俾佢再分析再去一个适应个调节啦。因为你讲緊信息之间嗰个时间都好短囉。咁所以呢个真係好讲优秀嘅教练同埋平凡嘅教练呢度呢就喺度最大嘅分别喺度啦。 係有时真係作为观众都睇得出啊，即係休息完几分钟之后突然之间好似换了一个人咁样呢、我哋都会话喎咁个教练应该同佢讲咗啲嘢喎咁样。 同埋有時教練呢即係睇同我運動員嘅熟悉嘅程度都好緊要嘅、即係了解大家嗰個生活。其實教練同運動員其實大家都好似兄弟姊妹咁啦屋企人咁啦。咁有時因為特別係教練需要除咗戰術之外呢都要明白嗰個運動員嘅落場嘅時候嘅心理嘅狀況。可能做一啲比較好簡單嘅手勢啊或者好簡單嘅提示啦我哋呢啲叫正向嘅提示啦、或者係避免佢出現一啲负面嘅情绪嘅提示甚至无同佢笑一笑俾多啲正能量佢。咁呢一个其实都系可以有时发挥到嘅。但系就通常如果我哋喺科学上呢就系、避免呢就系、太多嘅责骂或者负面嘅指责。因为喺嗰个期间如果你越俾人闹嘅时候呢你越容易扰乱你嘅情绪㗎嘛。所以做教练呢就是、一个优秀嘅教练呢今时今日而家我哋嘅数据都系你唔应该太多嘅指指闹闹㗎啦。 係啦太多 因为大家目的都想赢㗎嘛。 係啦赢咗真系乜都得啦系咪先。可能有阵时候教练喺旁边呢就提佢嗱俾啲心机做一个食饭嘅姿势。赢咗我哋就去食饭， 系啊系啊，反正我哋啲家长都系噶，小朋友做运动咧，家长喺侧边好多时呼呼喝喝啦，指指闹闹啊，咁令到个扰乱咗个小朋友情绪咧，佢仲难啊主动去喺面对嗰个逆境里边系做一个抗疫咯， 集中唔到， 集中精神系最紧要。好啦，今日朝早讲住咁多先，唔该晒你，雷 Sir， 唔该雷 Sir， 唔该晒， 拜拜。 台风烟花集结在上海以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而向浙江北部至上海沿岸一带。预测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有几阵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葵涌嘅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国瑞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窝口港铁站对出噶。葵涌嘅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国瑞路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大窝口港铁站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 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东港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就打豪敦路。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挤塞，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消费券计划已经接受登记啦！由而家到8月14号，年满18岁嘅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同邮局。AliPay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PayHK 4-1，就可以分期收到5000蚊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1981年初夏是香港电台广播史上最重要的一季，因为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正式启播了。在启播之前，时任广播处长戴善德、香港电台高层张敏仪连同一班二台的开台功臣，包括首任二台台长吴石辉，以及朱培庆、张文新、车淑梅、陈任、邓凯林、伍家廉、汤正川、蔡峰华、邱瑞强等一班 DJ 齐齐出席在广播大楼停车场举办的启播礼。翻当日的报章和相片，哇，真是歌影视界巨星云集，星光熠熠。获邀出席的嘉宾数给你听，有谢贤、周润发、黄沾、罗文、林依妮、泰迪罗宾、关正杰、郑少秋、徐小凤、余安安、陈美玲，就连日本天王西城秀树都有现身，够晒巴闭了。既然开台咁大件事，就梗系唔系就咁举杯祝酒、食下嘢、吹下水咁简单啦。除咗最重要嘅启播按钮仪式之外，仲有一场别开生面嘅活动。当日有份出席嘅艺人同埋二台 DJ 分成十队，将一部特制嘅巨型收音机以接力方式送去广播大楼，吸引咗唔少市民围观，真系啦啦啦啦啦啦着成条广播道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投资 O2O， 投资 O2O 星期一同大家睇睇上个星期咧，美股啊继续创新高啦，市场关注多间重磅嘅公司公布业绩啊，并且咧联储局啊周中就会公布议息结果啦，同埋会后声明咁话，虽然咧美股三大指数创新高啊，不过咧见到啊新加坡方面啊黑期啊今个早上咧就下跌大概咧250点啊，市场关注咧内地对科网同埋教育行业嘅强监管风险，咁啊恒指有机会咧再度下市27000点嘅水平，究竟事情系咪咁发展呢？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100%。 朝早嘅亲子百分百咧，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有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早晨啊 ，Jamie。 早晨啊，林慧。 最近咧，我就真系为咗一个课题咧，都几苦恼嘅。嗱，你知啦，家长咧通常都会鼓励小朋友咧，就同出边嗰啲街外嘅人啦，无论系街坊又好，又或者第一次见面嘅所谓陌生嘅朋友都好啦，就希望佢哋咧都有少少正常嘅社交嘅。但另一方面咧，有时都担心佢哋过分友好咧，就会唔会有啲危险或者危机，我哋都需要留意咧。 诶，不论系作为妈妈嘅我，定系作为心理学家嘅我，都有呢个忧虑噶。 系，我哋都唔想话打击啲小朋友嘅自信心啦，即系唔好话诶，佢出去同啲陌生人讲嘢嘅时候咧，我哋就煞有介事啊，又或者系要捉住佢啊，或者全程都近距离咁样傍住佢啦。但系你知啦，即系都有个危机意识噶嘛，好似以前成日睇啲电视咧，咪会话啊，会唔会跟咗人哋走噶咁样嗰啲咧？ 你呢个态度，即系呢个心态，其实都真系几好啊！即系讲紧系都唔想一开始就丑化咗一啲你唔识嘅人，因为其实大部分嘅人都系一啲即系可能佢系冇恶意或者甚至乎系善意嘅人，咁所以咧，我觉得要就翻小朋友嗰个发展阶段，教导佢点样去同陌生人相处，或者即系少不免有陌生人行埋嚟嘅时候，到底我用咩方式去既保护到自己，亦都可以喺个过程里边学到一啲嘢或者有啲得着咧？咁我觉得就真系要就翻佢哋嘅岁数嘅。 咁如果系讲紧即系一般可能比较单纯啲嘅啦，可能系六岁留下嘅一啲小朋友咧，系咪都应该要教定佢几招旁身咧？吓， 呢个就绝对系啦。我哋可以试下去谂谂，即系譬如话两三岁咧，佢哋即系对个陌生人呢个概念，其实未必咁认识或者未必咁知道嘅，即系佢就觉得哦，呢个系一个人咁样啦。你会见到有时可能两三岁嘅小朋友好主动咁同搭 l i 啊，或者喺啲陌生嘅地方都会打招呼 ，hello 咁样 ，hello auntie，hello 姨姨咁，我都见过呢啲嘅。 系， 咁我估嗰啲小朋友即系细到咁嘅时候咧，我哋都尽量唔会俾佢单独或者离得我哋身边太远，我哋会尽量都建议即系黐翻埋啲啦，即系唔好太过离开我哋嘅接触嘅范围， 系即系要保护住佢啦，因为真系 系啦，因为佢哋个年纪细啦，那个认知能力发展其实都未可以咁快去界定，即系分得清咩系陌生人，或者对陌生人呢个概念唔系太清楚， 系 咁，但可能讲紧四五六岁呢啲咧，其实啊都真系可以分到乜嘢系陌生人，乜嘢系认识嘅人咧，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真系可以用一啲好实在嘅招式，即系讲一啲好实在嘅技巧去话俾佢听点样。咁佢同陌生人相处，或者当有陌生人走埋嚟揾佢嘅时候，佢应该点样去面对呢个情况啦？ 嗱，咁啊，假设真系有一个人啦，可能系走过嚟撩佢倾偈、撩佢玩嘅时候，其实应该第一时间系点样咧？第一招系乜嘢咧？ 嗱，我估最重要嘅就系当我哋真系唔系触手可及嘅小朋友嘅距离咧，我哋第一样要提示小朋友，陌生人唔一定系坏人，佢冇坏同好嘅，佢只系一个你唔识嘅人嚟嘅，而可能爸爸妈妈都系唔识嘅，即系佢要有呢个概念，就系父母都可以系唔识嘅，第一样就系保持一个适当嘅距离，要话俾佢听，如果一个你唔认识嘅人，佢唔可以随便触碰你身体嘅任何部分，更加要教埋佢有边啲地方系掂咗，一定要嗌救命，一定要求救噶啦！即系有时你真系迅雷不及掩耳，咁你发生咗，佢就一定要识得求救啦。 系 可以早少少话俾佢听，边啲系属于你嘅私人部分，无论如何都唔掂得嘅，因为你都会担心会唔会有一啲唔好嘅事情发生。咁跟住，如果佢开始同你讲嘢，问你，哎呀，你叫咩名啊？就真系睇下你觉得有几安全啊？咁通常我会话俾我嘅小朋友听，我话我妈咪话咗俾我听，我未必可以讲个名俾你听噶。如果你想我妈咪就喺嗰度，即系指翻我喺边度。如果你想知道，不如你去问下我妈咪啦。系啦，但我估就好睇，即系父母自己觉唔觉得俾人知道小朋友嘅名系一件安心嘅事咯。 系呢、這个咧，我自己亲身经历过，但系我咧系问个小朋友叫咩名嘅嗰个意义啊，即系我唔系咧，人哋问我个小朋友，有一次真系试过嘅喺啲公园仔咧，咁我女咧就同另一个小朋友玩得好高兴。通常你会好善意咁样，第一个谂住打开话匣子嘅问题就系、是、你叫咩名啊咁样啦，即系问对方嘅小朋友。咁佢真系同我讲。 我媽咪同我講話，我唔可以話自己個名俾陌生人聽噶咁樣咯。咁跟住我就諗，哎呀係，我自己係咪教得我個小朋友意識太低咧？即係點解我冇諗過呢個問題嘅咧？ 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平衡嚟嘅，即係如果媽咪係即係父母係一個唔算太遠嘅距離，你隻眼或者你耳仔都唔會離開嗰個範圍得太多嘅時候，都其實係安全嘅。咁我弟弟其實係成日都用呢招嘅，我媽咪話唔可以話個人嘅名俾人聽噶。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时代资讯太过发达了。 嗯，是的。 你要上网靠任何一个名字其实是很容易的。 嗯 嗯。所以这个年代我就比较有少少，即可能你会觉得有机会人会觉得哎呀有没有这么严重啊，但是我就会倾向小心一点。 嗯，啱的啱的，明白的，这个态度都是。那除了这个口头上教他们应该要怎么应对之外，或者是刚才 Jamie 也讲到有些特别的部位要他们自己很留意，如果人家一掂你的时候要懂得求救。那除了这两个小 tips， 还会不会有第三个 tips 呢？ 其实即有一些时候呢可以是都禮貌地，即係又唔想小朋友太過冇禮貌，或者即係完全唔同任何人溝通嘅。咁所以如果小朋友覺得安心，佢可以即係你當然其實遠遠地觀察住有咩事，你第一時間跑過去啦。咁但係其實都可以話俾小朋友聽，哦，你想同我傾偈啊？咁樣即係你可以問，你可以問翻小朋友，及一教翻小朋友問下姨，其實哦，點解佢想同你打招呼，或者點解佢想同你有個互動嘅？因為的而且確我都見過有好多，其實真係見到小朋友好可愛，好熱心，好喜歡小朋友嘅姨姨啊、嬸嬸啊、叔叔啊，咁都想同小朋友有啲互動。我又覺得呢啲又唔需要去完全抹殺曬小朋友去認識姨嬸嬸嘅，反而可能大人就行埋，即係遠遠地望住佢，咁啊睇下小朋友同佢個互動。姨嬸嬸嗰啲咧，其實聽到佢講呢句咧，即係話聽到佢小朋友話、我要問咗媽咪可唔可以講先。即我就教小朋友講話啊，我去問下我媽咪可唔可以講我個名叫咩名啊。咁樣其實亦都係示意緊俾陌生人知道，其實你嘅家長，即係小朋友嘅家長喺附近嘅。係啦，咁如果嗰個人係冇惡意嘅，其實佢唔介意跟小朋友一齊過嚟同你傾偈嘅， 或者佢都會顯示得都係大大方方咁樣繼續喺度啊。或者呢個時候其實講真啦，有警覺性嘅家長其實都可能會行近啲，或者豎起隻耳仔聽下發生咩事嘅。 其實就係啦，即係你咁樣都係禮貌地話緊俾對方聽啊，其實父母喺附近睇緊，有咩事你去嗰度揾佢啊，或者我去問咗先。如果媽咪 OK 嘅，咁我可以講噶。咁其實喺呢個時候，大人亦都可以幫手上。咁即係譬如話，你都可以同阿姨講翻，呢個年代小朋友好多時候都有英文名或者語名一啲別名啊，佢叫乜嘢乜嘢啊咁樣。咁變咗你喺呢個過程裏面亦都話到俾小朋友聽，哦，人與人之間係可以講名嘅，但係唔需要講自己嘅姓，即係唔使將自己全名講俾人聽。你知小朋友有啲時候好乖咁樣講全名俾人聽，有啲擔心噶嘛。 學校教啊嘛， 又或者姨姨問，你喺邊度讀書㗎？咁但去到呢啲真係好唔熟悉嘅，即係好唔熟嘅人或者完全唔識嘅人去問呢啲資料，我會有少少保留嘅。 啱嘅，啱嘅。所以咧講到尾啦，即係雖然咧，我覺得作為家長咧，真係都鼓励小朋友同其他人有啲正常嘅社交噶，但我谂咧喺一个即系如果小朋友仲未有一个好好嘅发展认知能力嘅情况底下咧，家长其实都真系一定要咧一眼观察睇住个小朋友咯。 系啦，大人都有啲时候会判断错误啦，小朋友未完全认识去判断都唔出奇嘅，但我觉得都需要俾机会佢哋成长。所以遇到呢啲情况，试下喺远远即系一个安全嘅距离度观察一下先，等小朋友感受一下，哦，原来人与人之间嘅互动可以系咁样嘅，咁但系需要嘅时候出手帮忙就已经足够啦。 系啦，都系嗰一种陪伴同埋一齐学习成长嘅概念啦。 系啊，其实都系万变不离其中嘅，用大人嘅谂法，但系用小朋友嘅语言，可能已经好可以帮到件事噶啦。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Jamie， 唔好客气啦，我哋下次再倾过啊。 好啦，拜拜。 这漫长竞赛看不清终点与赛果，信一生永远跑，不管最后结果。压力如暴雨泼，不熄心中那星火，内战力从没有离阻。输及了怕输，看不出之后人什么，对得起困局磨练我，痛苦算什么？心态战胜风，但是成长。 我信念， 你得奖更自豪， 赢了我太多， 输得起也是好， 成功的激素由挫折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能拼到最后， 不枉这无时无， 留到了最后， 坚守比最地好， 阳光更怒火，还有我再多，谁率先出线，永远未能预告。 脊椎骨那痛楚，艰辛锻炼结果，最坏时状态眼睁开不可以去懂，没气力还是有断火，赢了我信念， 比得奖更自豪， 赢了我态度， 输得起也是好， 成功的激素由挫折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斜方也许被看当平地多，以主观价值投入过，而不计成果。挑战过去的我，练成今自我，旧纪录还是会打破。崎岖中更自豪，输得起更加高，悲喜这无时无。 张学友《坚持的意义》。今朝早想同大家讲下魔鬼鱼。魔鬼鱼每次只是生一胎，所以他们很锡自己的 BB。小魔鬼鱼一生出来大概就有20千克左右重，大约长一米。如果你不知道，你还以为那条是大鱼来添。小魔鬼鱼会獨得妈妈的宠爱，而妈妈亦都护子心切。如果见到自己心爱的 BB 有危险，就会即刻冲过去向敌人攻击，用自己尾部暗藏的锋利的毒刺去到攻击对方，被他击中不少嘢噶，好痛噶，所以千祈唔好激嬲佢哋啊！一条魔鬼鱼一生最多先至生产到16条鱼仔嘅咋，所以人类千祈唔好过度捕捞贩卖佢哋，令到佢哋嘅生存变得岌岌可危啊！中意动物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是 Kitty 崔洁彤。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有 William 喺度。早晨 William， 早晨 William， 我知道你咧今次咧特登系打嚟补足一个屋企人嘅生日噶。 系啊，婆婆90岁生日。 哇，系几时生日啊？佢啱啱。 7月24日， 咁一定有见下佢啦，系咪咧？ 系啊，同佢食下饭咯，夜晚，因为而家疫情啊嘛，又唔可以摆咁多位啊嘛，只可以我同我啲亲戚啊，24人咯。 吓、啊，哇，都唔少、啊。 我阿舅父啊嗰啲咁样咯，姨妈啊嗰啲， 系咪出去食啊？ 舅父啊嗰啲，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就要分好多台啦，系咪咧？ 分6台，分6台咯。 嗯，因为4人一台，咁都好乖你哋。 系啊系啊。 有冇啲咩特别嘅说话想透过我哋今朝早嘅晨光第一线同你婆婆讲啊？ 祝佢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啦，长命8岁啦。 嗯。 仲有。身体健康啦， 同埋开开心心啦，嗬！见到你哋 过每一天啦， 啱啊， 因为佢都90岁咯， 所以就要即系见住你哋个个健健康康，咁佢又好安心咁样，日日都笑哈哈啦。 同埋佢唔知仲有，即系唔知仲有话晒，大吉利是话晒，唔知仲有咩啊嘛。 嗯，总之就要享受过好每一日啦。 系啊，同埋我姑丈， 姑丈又系生日。 系啊，就嚟生日啦，又系。 吓、啊，咁又 83岁， 哇，都好犀利。 系啊系啊， 你家族都系长命噶、哦，睇嚟。 都算是长命的啲家族， 系咯，咁希望佢都系啦，身体健康啦。 系啊，我姑丈以前成日好中意周围去噶。吓、 啊，咁而家咧，而家就少啲啦。 而家大年纪就少啲咯。 都希望佢哋可以好好咁样享受人生啦。 系啊，而家疫情唔可以同佢出去咁多庆祝啊嘛又。 嗯， 所以而家疫情放缓啲、啊， 希望完全清晒零嘅时候，大家好安心嘅时候，就可以翻去以前嗰种活动咯。 仲有咧，我想祝香港运动员加油！今次喺奥运赛事里边， 好同意啊！希望我哋集气啦，令佢哋可以大大力咁样咧，开开心心同我哋攞啲金牌翻嚟。 系啊，你都要工作顺利啊，成功第一线，我最听成功第一线嘅。 多谢你啊 ，William， 多谢晒你电话， 唔该晒， 好，拜拜， 拜拜。 任性咁自省，倒晒落肚先自省，任性先算醒。 9:27，早晨 ，Kason 罗启新， 早晨啊 ，Kason， 早晨啊 ，Kitty， 系星期一有咩好节目同我哋分享下？ 哎、今日咧7:07咧要睇下医生与你啊，咁啊即系了解一下啲妇科病之一啦，就系、是、子宫肌瘤啊，吓、即系通常有啲肌瘤咧就系话嗰啲咩。電話公司啊，嗰啲以前我哋聽過，即係嗰個肌瘤咧，佢哋叫肌瘤噶嘛。 嗯、 但係嗰啲子宮肌瘤咧，啊，就係、是、其中一種咧，即係喺子宮度都幾有機會發生嘅良性一啲腫瘤嚟嘅。咁、大家就留意一下啦嚇。咁、另外咧，夏天咧最矛盾嘅季節啦。咁就係要開冷氣享受下㗎嘛， 係 但係如果你又要飲下凍嘢㗎嘛，但係如果你識中醫朋友咧，佢就會話俾你聽，嗱飲凍嘢第一樣嘢唔好啦第二樣嘢就係話，原來中醫認為冷氣啊，係正正係營造一個咧寒邪過盛嘅環境喎。咩、叫寒邪過盛呢係即係話開到好凍啊咁樣，開唔開咁凍得唔得啊？咁同埋我哋咧，通常咧就係、是、由呢個冷氣嘅地方行出啲熱嘅地方咧，即係嗰啲一冷一熱咧會點咧咁樣，係啦，咁所以咧就會介紹啲令人暖和嘅湯水啦。營養師嘅覺得咧嚇、缺乏鐵質嘅人咧會較為怕凍嘅，咁鐵質咧就除咗喺一啲肉類啊嗰度補充之外咧。啊！有啲人话用多啲生铁镬咧， 系咪啊？ 咗啊，系啊，真系唔知啊吓，咁样咯。好啦，咁啊，跟住咧就去到咧，8:30啊，号手就位咧，就有第八集啊。咁啊，大家咧追咗一年，追咗7集之后咧，继续今晚咧就系8:30嘅时候留意一下啦吓，国剧830。咁去到9:30咧就有东澳速递。咁你想咧即系？哇，其實而家我哋咧，即係話睇下啲奧運嘅直播，有時都好散啊，都唔知啊幾時會做咩咧，啊幾時又同香港有關咧咁樣，即係跳嚟跳去咁，咁啊可以啦，喺呢個東奧速遞嗰度咧嚇 update 翻下自己嚇、每一日嘅賽事啊，而家發展係點樣都可以睇下嘅。 好啊， 咁去到咧晚上十。 点钟啊，一齐闯天下中国大自然的古老王国咧、去到第三集讲东部啊，咁就系人口啊比较密集同埋好具活力嘅地区嚟嘅，但系人系咁多，咁啊动物生存嘅地方咧，系咪会更加接受到挑战咧？咁而家啲国家公园又点样帮啲动物咧？咁今日可以睇下啦。 好啊，唔该晒，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队男子花剑代表张小伦在奥运花剑个人赛64强以一分之差不敌德国选手出局。36岁的张小伦面对29岁的德国剑手，初段明显受制于对方的快速打法，一度落后3-6，但在第二节重新掌握比赛节奏，连取几分反先，但是打到12-8时，两人在比赛期间发生碰撞，张小伦一度倒地，要由医生检查。张小伦随后继续比赛，但在最后一节在领先14-11的优势下，被对手连取四分，最终以14-15落败。张小伦赛后话，同对手碰撞后感觉有些头晕和呼吸不太畅顺，分散了集中力，加上器材出现一些问题，令比赛不太顺利。他认为如果今日发挥正常，应该可以赢出赛事。他说难得登上奥运的舞台，一定会尽力拼尽，现时会集中准备稍后进行的团体赛。身在东京的奥运香港代表团团长贝君奇说，羽毛球代表伍家朗所着的球衣符合赛会要求，希望外界避免将事件政治化，目前应该让运动员专注比赛，不要受外间影响作战状态。贝君奇说，大会没有要求选手的衣服必须印上特区区徽，他说今次风波有造成少许影响，不过团队和工作人员等都会以平常心处理，目前主要是专注比赛。贝君奇说，已经和教练等多方沟通，大家都希望争取出赛衣服可以印上区徽，希望可以平息事件。他强调，每名香港运动员都希望可以代表香港出赛，觉得这个是荣耀，相信不会有人无端刻意着无区徽的衣服作赛。伍家朗的情况，羽总已经解释是未能赶及印制区徽。港队代表奥斯卡在奥运三项铁人项目以第33名完成，时间是1小时48分55秒，创下香港选手在奥运三项铁人历来最佳成绩。赛事有51名选手参赛，最终有49人完成赛事。奥斯卡比取得金牌的挪威运动员慢3分51秒过终点。这个项目的银牌和铜牌分别由英国以及新西兰选手夺得。政府计划在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推出长者即日抽，方便长者无需网上预约可以到中心打针，每日名额200个，首阶段开放给70岁或以上长者。营运其中一间接种中心的康健国际医疗集团营运总监梁国宁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已经增加注射站和文职人员数量，协助长者填资料和解释接种详情。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在同一节目认为，政府应该有配套，例如每间中心的长者即日抽应该有弹性，在控制人流方面亦要有安排，若果安排令部分长者未能打针，可能会减低他们接种的意欲。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有几阵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15点，跌608点，成交金额15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2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7点，跌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7蚊，腾讯最新系506.5，跌咗24.5；美团260蚊，跌13.2；阿里巴巴197.2，跌7.9；药明生物122.1，跌7.6；港交所506蚊，跌15蚊；小米集团26.15，跌2毫；海底捞34蚊，跌咗7.6；京东集团273.2，跌16.4；碧桂园服务65.7，跌5.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2，日元110.4，瑞士法郎0.92，加元1.258，人民币6.481，英镑对美元1.375，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日经平均指数报27906点，升358点。港金现价报1668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76美元，卖出1806.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返葵涌嘅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国瑞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国瑞路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宏照道嘅支路挤塞，排到九龙面粉厂。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呢一段咧，仲系车多，车龙排到去翠塘花园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一段咧，仲系车多少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CIBS。 新世代漫游深水埗， 师傅剪头发嘅时候咧，佢会先抹上一层爽身粉咧，系为咗防止啲头发碎咧黏住遮块面嘅。对每一项工序都好细心咁做嘅。 尼泊尔清洁工在香港，即系有扫街嘅清洁工啦，亦都有做街市嘅清洁工啦，公厕工友，边样清洁工其实佢哋嘅工作系轻松啲、舒服啲嘅咧？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要战胜疫情，恢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我戴了三对胶手套、面罩、眼罩，穿着胶围裙，加上一对胶鞋，一定没问题啦。 蛤？你穿到咁样搞咩啊？ 我要做电力工作嘛，我穿到全身都是胶的，咪可以绝缘，不会触电咯。 要确保电力工作安全呢，是要严格遵守制定了的安全工作程序的。想知多啲，就要留意微电康康节目时段里面的二台话你知啦。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港台电视三十一号手就位，一个年轻士兵加入国家精锐部队，火箭军的热血故事， 团结一心， 顽强拼搏， 一飞冲天， 挑战自我， 突破极限， 无家卫国。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港台电视三十一号手就位。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荣忠。 今朝我想讲退休之后，我好怕有人问我你最近忙乜嘢啊？如果我话忙，就会话点解唔见你出镜嘅？如果话唔忙，就会话你系咪冇嘢捞啊？所以通常我嘅答案就系、是、等退休咯。听到我咁答，又会追问唔系啊嘛？咁快退休，你咁后生，几时到你退休啊？我绝对唔后生噶啦！而家好多人同我讲嘅，唔系话细细个睇我做戏大。而是他们阿爸阿妈看我做戏大，你又会说原来你这么老的了，看不出、啊、所以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没人找我卖那些护肤霜、润肤水广告。最近退休这两个字经常在我脑海中出现，你可能问退休之后做什么呢？问题就在这里，退休之后为什么要想做什么呢？不是退休之后应该不再需要想自己要做些什么的吗？在拼搏的年纪，成日都要想自己要做些什么，退休之后还要想？很多人说退休之后什么都不做会很闷的、哦、是的，但是如果你没有事做你会觉得闷，为什么要退休呢？那不如继续做事，不要退休啦。你又可能会话啦，有翻咁上下年纪，自然就要退休噶啦。咁点解会因为自己嘅年纪而决定自己退唔退休呢？如果你好惊之后闷，自己想继续做嘢，其实你应该继续做嘢啦。如果你因为自己嘅年纪而选择退休，咁即系你唔系太想做嘢咯。你又会话啦，我哋有退休年龄噶嘛？到了那个年龄未要退休咯。那如果你打紧一份工，因为在这个退休年龄退了休，你可以找第二份工继续做啊。你铺话法啊，而家年纪大好难有人请的。又是的，在这个社会有返咁上下年纪，如果要找工又真是有啲难度。所以有句说话我好好奇。我哋经常讲社会系属于未来嘅主人翁，咁系咪我哋呢啲已经过咗气嘅未来主人翁， 社会已经不再属于我哋咧？如果你退休之后可以找到一份新的工作，你想找一份什么工呢？很多人会说最好那份工不用怎么想啦。OK, 总括来讲，即是说我们很怕闷，所以不想退休。我们打工希望可以稳两餐，最好这份工是什么都不用想。很多退了休的人都会说退休之后可以做些自己想做的事。问题又来了，为什么退休之前你要做些自己不想做的事呢？你又会说为两餐，我想做的事找不到食嘛。我都是那句，如果你打到一份工你是不想做但是又被你找到食的话，你都算几叻的啦。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晨运下不分老嫩爱早操，晨运有好早到，齐练舞讲招数，同道气分好都剑一起舞。在这挤的小岛，一千尺漫长路，做到猛辛苦奔波各系粗，在每一天朝早跑发十零步，留下汗，满是皱，从内心数。蝴蝶脚，霹雳舞，随便你编一套。神韵下，花色多多够风骚。人健壮，讲质素，唔练下梗衰老。宁愿瞓早啲，听朝早啲到。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今朝早不如煲个汤啊！ 好啊，点啊，厨师？ 等大家可以，唔系啊，因为咧夏天湿啊，我想话咧，我寻晚都试咗一样嘢。是我从来都未试过，就是贴在脚板底嗰啲贴咧。 哦，天垢嗰啲贴啊。 佢又未至於天夠嘅，嗱實際嘅成分係咩咧？我都冇研究過啦。咁但係最近食飯咧，同個朋友講開就話，佢自己身體咧都好濕嘅，即係中醫所講啊，係啊，即係夏天嘅時候成日覺得濕重濕重好攰咧。咁佢話用嗰啲咧，真係話第二朝早起身即係搣翻出嚟嘅時候咧。即係水地地喎， 舒筋活絡咁樣。 佢覺得自己個人輕咗，咁我自己就買嚟試下睇下得唔得啦咁。 其實咧，我自己本身都有鋪人咧，好中意焗桑拿。你知我有兩年冇焗過桑拿啦。 我都好耐冇。 因為點解咧？因為疫情嘅緣故 啊。 咁你去嗰啲大型連鎖嗰啲自修室，我想講健身室咧，我都去自修啊，不過去到。咁總之咧，舊時都可以啊，你舉完嘢之後可以焗下啦，流下汗啦，蒸。下啦，佢有两年冇开过呢一个设施，跟住屋企即系你话嗰啲会所啊、K 卡全部都冇咗呢一样嘢啦，系消失咗呢一件焗桑拿嘅一样嘢，我人生最开心、最欢喜、最安静得到嘅嘢咧。我冇啊，冇咗呢一样嘢啊！ 期待一下， 我好唔开心啊！其实 唔好唔开心，有其他方法令到你达到同样嘅效果。 撩起咗我呢一两年嘅郁结啊！ 系抒发出嚟好嘅， 点抒发啊？ 讲出嚟， 讲出嚟就冇事系嘛？ 唔系开心啲咯，起码系啊。 有冇开心到？等我谂下先。 系啦，唔系咁，但系你其实焗桑拿除咗你即系有一个叫做自己嘅空间啦，静静地啦，咁其实你都系想出一身汗，之后你觉得嗰个感觉好似轻啲啫咁样。 唔系感觉，真系轻。 真系出咗水嘅，因为系啦。咁啊，呢一个咧，我就讲我就贴咗个脚啦。咁啊，今日有冇轻到或者有冇嗰个感觉咧？暂时就未 feel 到。咁不过咧，我就话不如大家都可以试下饮一嗰啲去湿汤，系啦，咁都叫做即系双管齐下啦。如果你自己觉得个人好湿嘅话，咁啊，呢一个咧就系冬瓜花旗参薏米汤。我自己就几中意花旗参嗰阵味嘅，细个就好怕。系啦，细个就怕，但系而家大个咗咧，觉得都几醒神嘅。咁啊，简单材料啦，有冬菇啊、猪骨啦、花旗参啦、薏米，你中意可以加埋莲子百合蜜枣落去嘅，咁啊有少少甜甜地。最好简单嘅啫，就系将所有材料洗干净，冬瓜咧亦都系洗干净切件。咁你嗰嚿猪骨就飞飞水啦，咁如果唔系你煲出嚟啲汤就污糟啦咁样。咁跟住就将所有材料咧就水滚之后系啦，就煲大概个半至到两个钟头，咁啊最后落。少少盐调味咧就搞掂噶啦， 几好喎呢一个， 系啊，简单咯，夏天都要饮翻，即系补充翻啲水分啊。 啱啊，但系你补充完水分，佢又去湿，即系点咧？ 呢个人生嚟噶，有入有出，系啊， 同我哋户口啲钱咁样， 所有嘢都系啊，卡路里啊，脂肪啊， 股票啊， 股票系啊，都系有入有出啦。 百元号的享乐时代。 早晨啊，我就系白元浩， 有白元浩， 扮唔到你添， 白元浩个 friend 林慧先 啊，似啊，你扮得好似啊，我以为我自己都未开麦，有冇把声嘅？ 好似礼拜五嗰把声啊，你， 哎呀，你真系好俾面嘅真 系，系礼拜五你失咗声， 系啊，好奇怪系我， 你几时好翻噶？ 就系礼拜五放咗工之后咯，我第一散咗之后佢就翻咗， 咦，又似你，真系好奇怪，无端端失咗声嗰日，唔知咩事咧。八四角先， 呢又似嚟呃咗我哋嘅一片嘅嘅怜悯之心， 系唔系啊？我觉得几好啊！我哋发挥咗我哋嘅创意，系咪先？我哋有一个冇白元浩把声，但系嘅白元浩吹喇叭， 系最紧要人冇事，小白冇事， 人冇事， 系啦。享乐时代就交俾阿 Barbie 啦， 系啦系啦，掉翻个波过嚟先。喂，不过今日讲嗰样嘢咧，同你最熟悉嘅地方都系有少少关系嘅。阿小白好中意日本噶嘛，咁你知咧，日本其实出咗好多新奇古怪嘅东西啦，咁我自己咧就系一个非常非常中意买手机壳嘅人嚟嘅，咁、所以咧最近咧我见到佢有几个手机壳啦，我都谂紧啊到底买边个好咧咁，但系咧我觉得都系有利有弊嘅，我通常咧自己成日买完呢啲手机壳翻嚟之后咧就会嫌佢笨重啦，又嫌佢大旧啦，跟住又嫌佢重啦，甚至乎咧有时咧你知啲女士啲手袋咧系好细噶嘛，咁、你又觉得佢好似唔系好执得落啦咁，所以咧通常买完一个咧就会有藉口想买第二个或者再换第三个， 呢个真系迷思嚟嘅。女士嘅手袋咁细，但系女士又好中意买个好大嘅手提电话。点解咧？又挤唔落嘅。 挤咗落去之后咧，又牙罩， 两个享受嚟嘅。大 mon 咧就睇得清晰啲啊嘛，手袋细又孭得舒服啲。 唔系，手袋都有大嘅， 系咯， 再买翻个大嘅嚟装翻个大嘅电话咯。 所以去到最后就要买一个大啲嘅包包，去装一个大啲嘅电话。 系啦， 最后咧就发觉细啲个包包点算咧？买翻个细啲嘅电话。所以咧就有一个大一个细嘅包包同电话啦。 两声 啊 ，OK， 我而家抄低呢个套路先。 好合理化将所有事情。 好啊。 嗯、不过今朝讲的这个手机壳我就觉得挺啱一些大头虾的人士的、 嗯、 我身边有很多大头虾的人士成日都不记得东西又或者是当隔离那个人跟你讲了一些很重要的资讯例如可能突然之间要抄低一个时间、嗯、或者要抄低一个电话号码咁样啦，或者好似我哋有时录音咧，都会想写低啲嘅紧要嘅 point， 可能之后就问翻啲嘉宾一啲相关嘅提问噶嘛。咁好多时咧，你就会谂啊，写去边咧又冇纸喎，咁你有笔冇纸咪系一个麻烦啦。有好多人咧，我身边嗰啲咧就好中意写到自己成手都系嘅。 嗯， 我就几怕呢一样嘢嘅，即系我试过有个朋友咧同我握手嘅时候，我见到成手都系纸咯。 大汗唔得，如果呢个办法。 然后我就谂紧，咦，我只手会唔会溶咗你啲纸咧？咁唔系几好意思咁样啦。咁我见到咧，佢最近有个新嘅发明咧，就系同个手机壳有关嘅，就系话嗰个手机壳嘅物料咧，系无论你可以用原子笔啦、水笔啦、双头笔啦、铅笔啦写落去咧，你都系可以揾擦胶就擦得甩噶啦。 哦，有痕噶？ 冇啊，佢擦得好干净。 咁但系你直接打落去嗰个备忘录咪得咯，用电话。 其实系噶， 笔都唔使。 唔系，我觉得芭比呢个。几好喎、啊，我有兴趣喎、啊，因为咧你一打开手机咧，你好容易俾手机啲 app distract 咗噶、 哦， 因为佢会有啲 notification 即刻弹出嚟咧，跟住你好似仿佛即刻要处理翻嗰一个咁样。我有阵时都想记低一啲嘢咧，跟住我譬如中哥 WhatsApp， 咁梗系复咗中哥 WhatsApp 先啦。咁你复完之后， 我几惊你话中哥 distract 咗你、啊。 唔系啊，跟住咧复完佢啦， 佢 send 俾我啲嘢就 distract 咯。 咦？例如咧？ 例如？酒色財氣乜都有啦，我哋男人唔係講呢啲，股票 number 我先唔俾佢啦，係啊，因為佢怪責我咁點算啊？通常都係啲娛樂事業嘅嘢， 唔 係 anyway， 總之係咁啦。跟住咧，我原先想打嗰啲嘢咧，我唔記得咗，所以 Barbie 呢個 app 咧，呢個手機殼咧，可能幫到我手啊。 我係覺得幾好嘅，因為我自己都係一個好成日需要一個 memo 紙喺身嘅人嚟噶，即係好多嘢會想抄低啊。譬如有時你聽個電話，你想寫低啲重要資訊啊，記住佢，或者你每一日想做啲乜嘢咧？其实虽然而家你都可以话咧，喺呢个 digital 嘅世界里面咧，你总会有备忘录啊，可以校埋闹钟啊 ，set 埋日历啦咁。我咧就系一个到而家都坚持要用记事簿嘅人嚟嘅、 哦， 因为我觉得咧写落去嗰一下嘅感觉咧， 系正嘅， 系啦，你会记得咗多一次、嗯、因为我以前温书都系噶，我中意将啲嘢抄晒出嚟噶，即系我抄一次就觉得好似记得啦。 作为你系一个文具控。你一定系中意写，冇理由买晒啲笔翻嚟 唔写噶嘛？系啊，阿好真系了解我啦。咁所以我见到呢一个手机壳咧，我又觉得其实都几好嘅、嗯，即系佢放一啲即时嘅用途咯。嗱、嗯，虽然当然未必分分秒秒、时时刻刻都需要写嘢落去嘅，咁但系换个角度，喂，如果佢作为一个礼物咁讲咧，其实你真系心意卡都悭翻，你可以写个手机壳度送俾你咁样 咯。 咁呢个其实都某程度上系一个几好嘅小。礼物啦、啊，即系如果攞嚟做一个礼物嘅话，咁、 嗯、 我嗱呢、這个咧就系我 number one 想试下入手啦、 嗯。 我 number two 想试下入手个手机壳咧，就系、是、一个游戏机手机壳啦。 系、 嗯、我哋之前咧咪讲过咧，有几组即系日本即系叫做几十年前开始玩嗰啲嘅方块游戏咧，系、嗯、嗰、那个有个十字制，有两粒圆形制喺侧边嗰个 嗰、 那个嗰、那个牌子啦。咁佢而家咧变成咗个手机壳、 哦 哦，即系佢真系可以玩嗰只 game 嘅。 系啊，我有睇。這個 啊、即系直头系个壳里边已经系一个游戏， 系内置咗游戏啊，已经 真系一个游戏机嚟嘅。咁、哦、当然我唔知佢有几多关啦、啊 嗯、 但系佢都几真嘅，我觉得。嗯、但系个 size 就变咗同你个手机 size 系。 但 系 会唔会好无聊咧？你个手机已经可以玩游戏， 系啊， 个手机壳都仲要玩游戏， 系咯。 咁究竟你要玩几多游戏先满意？ 同埋嗰个手机壳个 mon 会唔会化？我使唔使再买多个手机壳啊？ 买多个保护贴啊，可能。嗱、嗯，你可以咁样谂嘅。当你个手机冇电嘅时候，但你又好想玩游戏，咁你就可以反转个手机，呢、這个手机壳 夹皮啦， 好无聊啊！ 都唔系嘅，都系一个用途嚟嘅、 哦。但系要插电咯，要插埋嗰嚿嘢。 一餐差兩個啊，真係。不過唔緊要，都希望星期一大家放鬆啲啊，大家聽下啦。 揀個靚嘅手機殼俾自己用下啦。 好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提提你转头是10点钟新闻报道。